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迎接开心周末，早晨早晨，星期五啦！我系小张张， 今朝早翻嚟见到啲靓仔嘉宾，成个人突然间变得好均真，得啦你 ，OK， 婚纱的感情先， 婚纱要唱个主题曲先得， 嚟 一二三，婚纱的感情先， 正等我为你 蔓延 婚纱的感情先，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 星期五 又嚟啦！有一日，我太太阿 B B 好急咁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我话咩事啊？我嘅表哥咧，佢病情好严重，你可唔可以帮佢做手术，切咗个脑啊？佢啊，个脑里边个肿瘤啊，话点解我要救佢啊？其实我同佢至少青梅竹马，我同佢系一厢情人嚟嘅。我应承你，你救咗佢，我唔会再同佢苟且。好啦，准备入手术室。哇，阿 B B 好开心，即刻跑入去同阿梁嘟嘟讲。 而家我就变咗个 friend 咗。 梁嘟嘟冇出场过噶喎，头先。 而家佢表哥，佢 即系我 表哥系梁嘟嘟， 系 即系俾人切嗰个。 讲清楚啲嘛，即系你要帮阿梁嘟嘟做手术。 系啦，咁阿 B B 咧就好开心，话俾梁嘟嘟讲：啊，好啦好啦，我老公肯帮你做手术啦，你唔使死啦，真系好啦。跟住我入到去啦，推门，先生。准备入手术室啦，阿雷都见到我好惊，然后即刻拉埋 B B， 唔做手术得唔得？点解啊？其实咧，我专做假证嘅，你老公个假医生整咗个包，做手术啦，两边放。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 系系如有雷同， 有纯属巧合， 纯属巧合。 呢个就系有片尾曲嘅《婚纱的感情先》，请等我下季蔓延《婚纱的感情》 okay, okay, okay. 之后是如何？冇下回分解， 冇啦， 完啦，又未退咗手术室。 我哋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开始啦。有阳光吹两成的骤雨，吹和缓东风。明日日间炎热，晚上风势增强。除有数天日间干燥天晴，正啊呢个周末。 好啦，星期五嘅早上，听紧呢香港电台就系风骚快活人嘅。记得今日咧，我哋有不同嘅环节啦，包括一嘅校长同我哋玩游戏啦，有呢个车路的士咧，有点唱嘅时间稍后出现嘅。嗱，其实咧，人类嘅历史里边咧，好多嘅产品咧喺度推出咧，但系咧亦都喺佢啱啱推出嘅时候咧，好多人咧就会投以呢一个唔系太信任票嘅。嗰阵时睇过一啲咧，就点解洗衣机会有个窗口，就系、是、啲人谂得唔得噶，干唔干净，系咪即系做紧嘢啊？所以就要俾个窗口咧望住佢做嘢嘅。有冇听过？ 有啊， 系啦，电饭煲都系，最终话得唔得噶？咁于是咧，电饭煲嗰个人咧就拎佢 过嚟 煲下饭啊，咁等你证明佢得嘅。好啦，咁啊讲到而家咧，即将喺2026年咧，有间汽车公司咧推出呢个咧无人驾驶的士。嗱，依架车咧，如果你坐上去咧，有个的士哥哥，喂，去边啊？跟住倾下偈啊！哎，咁咪塞车，可以兜嗰条路啊？咁嗱，我都撇除咧，冇人同你倾偈啦，即系冇得沟通啦。第一，第二样嘢咧，因为佢系无人驾驶嘅的士咧，佢冇倒后镜啦，因为根本冇人揸嘛，唔使睇倒后镜啦，冇方向盘啦，即系冇踏盘啦，冇得零左零右啦，冇脚踏，即系想刹制咧，系冇得刹制嘅。你觉得你会唔会愿意或者有个叫做信心去坐一架无人的士咧？ 我有啊， 你会有嘅， 有啊，系啊，系 啊， 啊，有啊，因为其实我响国内咧早阵子咧坐过， 坐过添啦， 坐过，佢其实好简单， 感觉点 啊？ 系啊，请问喺边度啊？ 广州， 喺广州， 佢、其实系试点嚟嘅啫，佢净系点对点， 系啊，应该都系一个好细嘅 地 方， 一个你 当 一 个 运输工具，系啊系啊，咁、我都 OK 安全噶，系、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情况系点样？即系个流程系点样咧？ 几遇到啊？嗰次个点？ 你使唔使需唔需要话装个 app 啊？跟住去揾佢啊？咁嗰啲咁嘅嘢都一样，即 系 好似你喺国内嗰度揾的士咁样， 十分钟啫，就车嚟啦，咁就上车啦。 十分钟系 depends on 佢周围附近有冇呢啲嘅的士。 但佢都会车头咧，佢车头咧有个 cam 嘅、就会影住道路嘅状况，所有嘅情况、其实我觉得相对安全嘅，即系我感觉上去啦，白门，跟住咧就开车啦。佢净系有人有个声音同你讲两句啫，譬如话欢迎啊，乜乜乜啦， 扣安全带系嘛 啊。车你去 边度边度啦， 广播 道 啦，系啦，咁、就开车啦。系咁，其实沿路咧好舒，即系你会觉得安心， 好舒适嘅。 系啊，去到红绿灯咧，佢就会话诶、前面红绿灯啦，咁要停啦。佢系、 即系其实我明啦，其实佢基本上嘅就已经系入咗个导航。 系 如果你有揸车嘅话咧，你有导航咧就会系咁噶啦，因为佢会提你嘅前边唔知二百米到嘅话就会有个 交通灯， 系啊， 系啦，有测速或者诸如此类。 有碳水佢都知啊。 其实如果你系要佢经常提你咧，都几烦 嘅。 系啊， 不停讲嘢。 有时你会选择咧就系唔好咁频繁，因为你太细心。 碳水唔关我事。 系啊，有时我会同佢哋讲嘢。我话知啦， 佢冇闹你， 佢冇话我， 咪有啲资讯有用嘅， 系我错，系我错，咁样咯。 咁啊，成个过程就舒适嘅。 我有问题，我想问咧，嗰日点对点咧，系大街小巷，即系一啲大嘅公路啦，即系唔会有太多嘅细路切出嚟， 其实佢 行人啦等等。 嗱，佢你当佢一个汽车城咁先算啦，即系一个city。 不如咁啊，你将佢变咗好似我哋香港咁，系啦，即系似系乜？夜市喺九龙塘，系咪啊？咁你就 call 架的士去边？ 系啦，我就由呢、這个电台，我 call 的士去九龙塘嘅地铁站，就系咁嘅啫。 我相信应该系一个区嚟嘅啫， 就落到咗啦。咁所有嘢都系嘟嘅，即系俾钱啊，跟住最后你攞车办咗门啦，咁佢就会问你满唔满意啊？咁你就答翻佢啊，满意好满意。 用口答佢啊？ 点都系嘟嘟嘟。 我仲以为你系咩都用口答佢就得啦， 唔使用口噶啦， 全部都系用电子。 系啊，电子，我觉得舒适嘅， 仲好。 舒適嘅，同埋咧，我覺得最好咧，相對部的士係乾淨，冇煙味，冇任何嗰啲 啲人可能食完嗰啲咖喱雞飯，剩翻嘅味道， 因為冇司機，所以咧點都唔會有呢啲人帶嚟嘅人造味嘅喎， 係啊，係乾淨啊，我覺得好舒適。 即使暫時嚟講嘅話，都係點對點咧，一個區嘅試點啦，但係就唔會話佢會上高速公路啊，或者係即係咩？ 因為譬如話你廣播道落九龍塘唔會啦， 即係等於其實早嗰輪。你 你見到嘅就係有啲機械人佢周圍送嘢啫嘛。 係啊， 係咪啊？好可愛 嘅 喎，喺、 啊、 個大學校園區嗰度有啲機械人咁樣走嚟走去，跟住咧佢就俾你輸入個密碼之後，佢就 開攞嘢， 係啊，開咗個櫃，跟住你就喺裏邊度攞嘢。 其實呢啲服務都真係好好舒心。 等於而家你要去買嘢咧，我又係好中意嘅。跟住咧你就會選擇嘅就係將你自己啲包裹寄落去智能櫃，跟住佢就會俾一個密碼你咧，去到嘅時候就點點嘟嘟嘟嘟嘟個噗聲咁，跟住你就哇，好似係啊，好似玩歡樂卡咁樣，即係噗喺度， 係 咪好開心？ 放 完之後嘅話，咁跟住就走啦。我真係 好 中意 啊！ 你講緊買嘢咧，有一間鋪頭咧，係將你所有買嘅嘢擺入個一個兜兜嗰度，跟住佢就會嘟嘟嘟打曬你買咗啲乜嘢， 好多都係啦，而家係 啊，好方便啊， 好方便又快。 頭先我話有少少即係懷疑咧、猶豫咧，即係因為如果因為我哋揸車咧，好知道咧路面真係隨時有時大街小巷行人多嘅地方，隨時有人行出嚟啦，即係會有好多突發。咁如果係完全俾嗰個機器控制，會唔會有時即係？即唔会行，即 我有突发事件嘅时候，你就觉得啊，呢个时候就好需要人啦，因为咧呢个时候要执生， 系啊， 机器就未必成。 系啊，但我谂呢啲测试咧，嗰个汽车个厂佢都预咗噶啦。我覺得 其實車路的士已經講咗， 係 啦，有好多呢啲咁樣嘢，因為我架車都已經有， 是 即係有時佢 attach 佢即係佢 attach 到， 係 佢 sense 到佢前面有啲嘢嘅話，佢已經提你啦，佢比你仲快，甚至乎佢已經幫你嘅就係、是、誒剎一剎掣，提一提你，喂你仲唔剎啊？撞咯，已經有啦。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佢而家應該嘅就係希望可以收集多啲數據，係 啊，係 咪？ 數據 其實嗰陣時候我哋嘅 AI BB 班都講過， 係 啦， 呢個要。 第二次都應該係咁噶啦。 2026啊，邊度嚟？ 2026 邊度嚟噶？ 誒，嗰個電動車即係 T 字嗰架，佢會退出。 哦， 佢退出啫，佢咁講啫， 係啦。其實國內有啲地方都用緊噶啦，即係嗰啲小小鎮。 而家好多都發展緊，即係如果電動車嘅話，咁啊未來嘅世界啦，係啊，咁啊越嚟越 駕駛 無人駕駛。 如果你話啲 mass 嘅 transit， 譬如話你真係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話，我覺得若果你真係點對點嘅話係可以， 可以 即係等於好似係一 啲火車啫嘛。 冇錯，又或者就係可能講緊一啲好似村巴咁樣嘅嘢，你其實嗰架車就嚟嚟去得。嗰條路線嘅啫嘛，咁樣 好啊， 係咯， 幾好啊， 幾好 㗎， 我覺得 呢樣嘢我諗唔單止係車，即係好多嘅行業都已經越嚟都頭先阿 Sarah 講咗啦，嗰啲無人嗰啲機械人啊、服侍啊，我見到有啲人咧專登企喺前面咧，佢又識得褪開喎，即係嗰啲捧餐嗰啲小藝人咧褪開咁樣，又或者之前咧有人亦都喺網上講，我去嗰個酒店係得 secure 嘅啫，即係得門口嘅 secure， 成間酒店咧。都是冇人，都是用 AI 機器咁 啊，系啊， 同埋咧就係最近其實大家有冇留意啊？啲人咧好中意玩，因為其實好多時間咧都係拍片嘅時代啦，甚至乎有好多時候你見到嘅就後生嘅一輩啊，基本上都真係。全日都是做呢一樣嘢嘅，就係、是、啊，去食啲咩嘢，去玩啲咩嘢，著件咩衫，全部都係要拍片啦。有一個嘅就係一個機器咧，就一個掌心雷咁樣，即係其實咧你就已經買咗之後咧，佢就係屬於你嘅一個好似係嗰啲航拍機咁樣，粗細個嘅啫。認咗你之後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放上天啦。跟住佢就係你滑雪啊，又或者係你行去邊度嘅話咧，佢就跟住你嘅就係去拍你。跟住咧，你就可以影低佢，攞翻落嚟，咁跟住佢就係將佢嘅就係 upload 上去，咁就可以拍有好多。 喂，呢、 這 個我覺得除咗拍嘢之外，其實你嘅 bodyguard 嚟嘅喎。 可以做一個 cam 咁啊！ 嗱， 你可以咁講，萬一我真係 撞到啊， 遭逢不幸， 係啊，唔係喎，佢真係哇，係 隨時影 到人。我冇諗過呢樣嘢。 喂，呢個真係好啊！ 或 者 最近同朋友傾起， 出嚟 係啦，佢哋就玩緊呢一樣嘢。佢又話咧，而家有好多時候咧，你見到喺一啲嘅地方咧，有好多嘅就喂，做咩後邊好似有隻嘢跟住佢嘅，有架機跟住佢，好細細架嘅咋，好細架。咁跟住佢就係話冇啊，而家全部都係咁噶啦，即係自己買一架，跟住咧就放上天，你走去做。啲咩嘢嘅話咧，佢又跟住你全程拍，跟住你拍你，咁跟住佢就係你攞翻落嚟咯，你中意嘅你咪自己剪片啦，剪片之後你 upload 上去，咁同埋佢就係話由初初嘅時候嘅話都係幾貴嘅，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好可能嘅就係都唔會話好貴，你已經可以嘅就係即係 afford 得到咯，即係可以買得到咯，係、我有冇諗過你講嘅嗰個做法？係 啊，喂，真係好安全㗎， 但 係 又會唔會有私隱嘅問題啊？ 有 係咪啊？因為 我懷疑你 係啦， 今晚唔知去邊，我又放一隻。 跟 同埋其實我覺得最慘的一樣嘢係乜咧？我諗相信如果你買嘅，譬如好似 let's say 你買一個智能手機咁樣啦，其實我冇適應噶嘛，係咪啊？當我有好多架喺上面嘅時候，可能阿小強又有一架，梁咪咪又一架，我又有一架嘅時候，邊 然後我再有一部間諜機 打沉你， 你再有一個反間諜機， 咁複雜 啊件事係咪啊？ 哇，好正啊！ 未來嘅世界， 我中意啊！好啊， 即係其實有時你睇我哋嗰啲無人機嗰啲表演一樣啫嘛，其實就係呢啲， 過萬隻一齊飛。 你可以有一隻嘅就係屬於你自己嘅，一路咁樣跟住你，係咪啊？唔錯啊！ 精彩精彩，未來人生。 Love in my heart that I'm feeling for you. Let them see we're crazy. I don't care about prayer. Put your hand in my hand, baby. Don't ever look back. Got the world around us just fall apart. Baby, we can make it if we're heart to heart. And we can build this dream together. Standing strong.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呢一首歌曲《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好快10: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先听咧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第三季经济按年增长4.6%，略高过市场预期，较第二季增速减慢0.1%，连续两个季度放缓，增速是去年首季以来最低。第三季经济按季增长0.9%，略低过预期，头三季经济增长4.8%。国家统计局话，主要经济指标近期出现积极变化，九月多数生产需求指标好转，市场预期改善，但是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然要巩固，下阶段要强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推进各项政策加快落地见效，努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翻嚟本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劏房规管制度，合标准单位叫做简朴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英文节目的时候，被问到措施会不会令相关单位数目减少、租金上升，他说目前本港有大约110,000个劏房单位，当政府定出单位标准，业主可以按照这些标准改建合标的单位，由于立法和登记需时，预计政策真正落实要几年之后，相信市场会确保租金在合适水平。有听众提到政府提供给企业的部分资助被滥用，要求检视。李家超说知道有个别滥用个案，但是如果资助计划帮到超过95%有需要企业，就不能够因为有极少数人滥用就漠视措施的作用。有听众就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税务宽免。李家超说在香港赚钱而要交的税已经相对其他地方低，但是政府仍然会尽力为市民提供税务减免。 施政报告提出将物业按揭成数上限或一放宽到七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喺目前楼市风险可控嘅情况下，系时候将逆周期措施取消，令市场回复正常。至于今次措施对楼价嘅影响，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嘅时候话：政府希望透过一系列措施，令大家对楼市嘅未来有一个比较平稳同埋正面嘅预期。佢强调楼价同成交量受好多因素影响，政府喺政策层面尽可能确保市场唔会失衡，之后市民可以按需要决定系咪买楼或者租楼。另外，施政报告中提到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容许申请人投资住宅物业，单一物业成交价需要至少5000万。陈茂波话，政府是希望吸引高资产人才来香港投资的同时，不会影响本港普遍物业市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夜晚风势逐渐增强，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52点，升173点，总成交金额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7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蚊，升2.4毫；阿里巴巴96.8，跌0.7；美团175.5，升5.3；腾讯控股415.8，升3.2；融创中国2.42，升1.8；中芯国际26.9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312，升4.4；恒生中国企业74.06，升9.6；京东集团151.7，提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49.98，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9，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9058点，升147点，港金报2496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11.4美元，卖出271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洪天路噶。就是屯門公路出荃灣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的壞車雖然拖走了，車龍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在港島區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就在城市花園，就是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和富中心的意外雖然清理好，還有少少車龍排到去城市花園。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暢通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 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港铁东涌线工程，东涌线咧会喺10月26日星期六晚上往来东涌站至到欣澳站嘅列车会提前大约2小时收车，咁即系晚上嘅11点左右咧就会停止服务。港铁会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往返2个车站，其他路线咧就不受影响。咁详情咧可以参阅翻港铁嘅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让这些陪着风。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百姓以林为家，力万水千山，在国家的领导下一步步向幸福迈进。张晚意、郭涛、刘林、山恩海义，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努力咧一定冇错，点解我哋唔可以创出一片天空啫？我用我经验，我用我人生，这边为你关了一扇门，那边就开咗一扇门。冇嘢输嘅，冇嘢输，所以我成日鼓励嗰啲人学啦，做啦。Hello， 我系阮琼丹，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我用水嘅小贴士。留在水管一段长时间的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没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水还可以用来淋花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0:08噶啦，继续我哋嘅节目，欢迎校长欣都出现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节目嘅面嘅，就同你玩游戏吓。好，翻嚟啦，我想问两位朋友咧，有冇试过咧？要同一啲咧自己唔系太熟嘅朋友咧，系同一间房啊？以前咧，我记得旅行社嘅时候咧，有啲咁嘅安排，就话如果咧你系单人咧，咁你系喺 要同人哋 孖房， 孖房， 孖房， 你又想？ 孖房啫，但其实我对呢样嘢咧系好， 其实唔想， 有少少 唔得噶， 我唔得噶，我周身唔舒服， 唔得，孖房都最好，尽量 都 好， 即 系我 都 尴尬。 其实呢一样嘢系即系唔系个个接受，但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因为去做一啲嘅国内生意啦，咁咪要同老细一齐同一间房咧。更加唔習慣，有啲嘢咧，即係個人嘅習慣咧，係好難會即係令到你接受嘅。包括 佢六點起身啊嘛，你講過啦，我記得 講過啦。 同埋佢係一個嗰啲好吸煙得好勁嘅，係啦。喺網上有一個咧叫做最不喜歡的室友的舉動咁樣，你有冇試過有室友啊？ 又未必嗱，你而家講到呢一樣嘢，又未必真係需要去旅行嘅。有時候啲人一齊住。都好好麻煩 嘅，同一間屋都唔好啦。雖然啫， 唔係咯，我嘅意思咪就係咁講咯。係 啊， 係啊，最好做最好即係結咗婚之後都分開有兩個地方。 係啊， 我講真㗎， 淨係個洗手間應該好多 好多唔知啦。總之其實有時唔想見到你就唔想見到你咯， 真係想見到啊， 梗係啦， 唔想見到啊，係啊，唔係成日想對住你啊嘛，大佬，唔係啊，我講緊我話就係兩夫妻啊，或者係男女朋友啊，有時你需 要啲獨處嘅時間，啲me time噶嘛。你喺裏面行嚟行去，暗暗沉沉，平鈴平鈴咁樣，你中唔中意啊？我唔中意咯。 係， 但係咁我係真係比較 唔係，我贊成你。係 啊，我真 係 覺得 你 需要俾少時間我去恢復。如果唔係，真係對你咁耐，我真係會癲。 好嗱，有啲咧，即系我记得引住咗我哋提过嘅，就系咧好唔中意咧，佢个闹钟响好多次，佢又唔去揿。其实呢一样嘢喺埋一齐分咧， 我系啊， 系一个好讨厌嘅习惯嚟。 八点钟就教八点啦，点解要六点响一次，七点响一次，七点半响一次，七点九响一次，八点钟响一次又唔醒？但系所有人都俾你闹， 其 实个 心 态 系咪？ 全栋大厦嘅人都醒晒。 心态系咪即系你等俾多啲机会自己？ 我真系唔 系 好明。 但 系 佢要慢慢， 佢第一次响你都醒咗。 你慢慢酝酿啊嘛。 嗱，我话俾你听，我唔系六点、六点半、七点，你讲到太夸张啦，你简直将我妖魔化。 咁你讲啊？ 我依家闹完你，我讲啦。 系啊，有咩分别啊？咁样？ 我系七点， 你八 点 钟起身啦。 七点三十分，七点三十五， 系咯， 七点四十。 吓，跟住咧， 咁其实你都系多几分钟啫嘛， 系啊， 我 自己 唔 系，但系我心灵上系 得到慰藉， 慰藉。 但系你有冇谂到你会骚扰到其他人咧？ 我冇谂， 系咯， 我唔理， 我唔理， 咁咪系咯。其实你讲所有嘅嘢都系你骚扰到其他人嘅话就唔好啦嘛。 OK， 等我应承 你。 你 有啲咩坏习惯？有啲老痰咁样，咁样。但系如果你骚扰唔到我，我都 OK 啊，系咪？ 即系老， 即系老痰，系唔知你 痰啊？ 唔系，因为你呢一只， 有核突啊喂！ 上年纪 系， 你有几可睇到后生 声 落 唔会喺街 唔会噶嘛？你睇 Rachel 会唔会咁？ Rachel 你好少听到佢咁， 唔系就算阿 Rachel 都好听啲嘅， 咁又唔可以咁讲。你呢个 我系咁讲， 年纪先做嗰啲咁嘅， 系啦，系。仲有就系嗰啲垃圾或者用过嘢摆喺度周围都系， 我就最憎。特别酒店嗰个洗手盘咧咁大，全部都系摊晒开嚟。 咁你 会 帮佢执？ 我又 OK 喎，酒店洗手盘摊晒啲嘢出嚟。 即系嗰个 系啊，即系 如果一齐旅行嘅时候， 可能系有一杯嘢嘅，就 系 佢嗰啲化妆品，跟住有啲护肤品，跟住有啲嘢咁 啊 吓， 整到乸乸旧旧 咁。喂，但系女仔系咁嘅，即系如果你化妆品系摊晒喺度， 我觉得齐齐整整 OK 嘅。 四支最多。俾你揀四支， 一定唔止女仔嘅。 我知啊， 我明白明白，系啊。但系其实有啲人系夸张到嘅，就可能啦，我啊吓摆晒喺度之后，话跟住咧所有个嘢我咧都要向出， 你明唔明牌子啊？ 即系譬如 你使唔使黐翻个价钱牌喺度？ 唔系价钱牌， 我知， 即系我要知道就呢个系 air conditioner， 唔系呢个 air conditioner， 呢个系乜嘢？我要向出边咯，系啊。如果有人喐过嘅话，我就知啊。 真系。 咁如果佢喐过嘅，拧翻 明知。入嗰间房，但系啲嘢都可以喐过。其实 housekeeping 咁咯，唔系一齐住真冇。特别如果真系有个食烟咧，其实真系好讨厌嘅，真系好讨厌。 我呢啲都应该会被赶得出去食噶。 你仲其实个冷气都系，哇又话冻，呢个又话热。 呢个 冻，呢个热，你觉得就边个啊？ 咁啊，冚冻啲咪冚咗口啲皮咯，即系我只能够咁样咯，系啊， 所以我咪就系话最好就 系 分开， 系啊，最好真系分开， 系啊，真系分开，系啊。 仲有一样嘢永远嗌嘅，就系咧边个几时熄灯，或者佢唔想熄灯，佢唔想瞓，或者佢开住嗰个手机听一啲嘅音乐或者睇片 啫。呢个我又反而觉得， 唔得噶，我系要全黑先瞓到， 全黑， 即系我系喜欢咯，即系我觉得成个环境黑晒咧就好舒服啦。 唔好啦，俾少光啦，黑仔张。 哦，佢咁黑就系因为咁样，佢唔黑噶啦，比我哋两个至少好啲啊， 依家好好多啊，哎呀，我系黑炭强啊，佢黑仔 啊， 黑 子啊， 嗱有啲咧就 roommate 先会嘅，我谂夫妻就唔会有呢啲嘅，就话经常带啲朋友翻嚟，好嘈开 party 啊。blah blah blah 咁样咯， 夫妇都会， 都 会，有啲系，系啊，有人翻嚟打边炉啊， 系啊，睇波都有 嘛。我谂你通常都系 common friend 嚟噶啦，即系佢你唔会 未必噶， 佢带啲女朋友啊咁样， 带啲女朋友翻嚟， 即系女， 哇，好开放 啊！ 你带 女 朋 友翻嚟啊？ 冇话题，冇问题啊， 系啊， 系咪几开心啊？佢带啲女朋友翻嚟，唔会嘅，姊妹淘好少翻屋企嘅， 打麻雀， 唔会，都唔会，姊妹淘通常都会出去，因为一定会讲是非， 系啊， 讲是非嘅话佢喺。 想嚟听， 不过男人喺度讲嘢唔方便咯， 系咪先？ 唔方便， 系 啦，讲到两嘢， 啱啊， 或者佢着条裙，冻高只脚又唔方便。 因为个老公可能会睇到，系嘛？ 系啊， 知嘢咁啊。哦， 唔系啊，你唔觉得譬如话佢咁样坐舒服啲，咁舒适啲啊？ 唔会噶， 唔知唔知，算啦。不过你嘅思维我不嬲都唔系好明白。好，仲有冇？ 有，仲有咧，就系唔中意佢食一啲好大阵味嘅嘢。嗱 ，roommate 就系讲紧，我谂夫妻大家饮食习惯都应该接受咗。 你其中有一张床食嘢都乞人憎。 我觉得你头先讲所有嘅嘢嘅话，系放诸四海皆准。 系啊， 就是、就算，总之系同住。系咪？我唔理你究竟你系男女朋友或者系咩，其实都一样咁讨厌。 就算你 唔中意就 系 讨厌。 宿营四个人啦， 啱啊， 仲烦啊。 对啊， 系啊， 有试过啊。 阵间冇带拖鞋嚟，攞咗你对拖鞋嚟着。 嗯， 有冇啊？ 呢个 有， 有 一定有、啊。 擅自用我嘅东西， 哎、 又唔俾翻我。 系啊， 你真系冚我，你识埋啲咁嘅朋友。我真系冇，我真系冇。 冇办法， 我冇 啊，冇人同你去旅行啫。 你错，我就会觉得一样嘢，就系你会唔会嘅就系你嘅朋友，其实同你都有啲相似嘅，即系譬如你。是比较 awkward 少少，但系佢你都会拣一啲比较 awkward 啲嘅朋友嘅， 唔会， 即系你系会腌尖嘅话，咁佢可能都系会腌尖，或者系佢会比较系诶、有啲洁癖嘅咁样咯，系、啊，我唔会识你啲咁嘅朋友嘅，放心啦，所以我唔同你去旅行嘅，但系有一样嘢， 你 寻日 同我讲乜嘢啊？你话买嘢你会谂起我啊？ 但系我唔代表同你旅行啊嘛，两回事嚟噶嘛。好啦，我想讲一样嘢，咁咧就系曾经有一次咧，我哋喺度倾开啦，咁咧就系话有一个女仔吓，佢咧就同一个男仔去旅行，两、个声称咧就 系 一个好好嘅朋友，一对好好嘅朋友。咁但系嘅各方两个吓 都 有男女朋友嘅，咁但系佢哋两个会一齐去旅行啦。咁我就冇啊，不如有诈，我哋就话啊几好啊，大家一齐去旅行。 欸、 最紧要系人哋个男朋友、人哋个女朋友唔嬲啊嘛，咪关你咩？事系咪？咁但 系 咁，当然我哋都会问啦。喂，咁点啊？你系住两间房啊，定系点样啊？ 一定 是一 间房 咯。跟住我就吓住一间房。 其实 跟住大家都已经滴汗啦。咁跟住因为另外仲再问得细啲嘅就系话，咁系 两张 单人床啊，定系一张双人床啊？你话咧？ 一张双人床 系啊。咁跟住我就咁系一齐瞓啊？佢话系啊。 唔得， 咁啊吓一齐瞓， 系啊，你嘅另一半嘅感受系点咧？ 咁其实即系我话咁样系即系点啊？咁佢就话冇啊，冇嘢噶，系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我哋大家唔会想入非非啊，即系总之。但系我就系话，但系似乎你哋就算喺里面嗰度闩埋房门，我唔知道你哋做啲咩嘢，或者冇做啲咩嘢。咁、但系喺观感上面都唔系咁好， 交代唔到 嘅， 真系交代唔到。 但我想问，咁佢另外嗰方知唔知啊？佢哋嘅两 一定知啦， 知啊。知啊，但系佢话我谂系喺无奈嘅情况之后、 啊， 我唯有接受啦。 咁我收埋你个 passport 啦， 同埋我就我唯有信你咯。 系啊， 系 啊，你得唔得啊？其实 我打，我试过啊。嗰陣時有個女朋友翻嚟話俾我聽，佢旅完行啊嘛，佢係即係途中撞到個男仔，即係一個識得嘅，咁就同咗一晚同一間房啊，即係都好嬲嗰次。 哦，我以为你试过同你另外啲女性朋友， 我就觉得你应该冇乜可能。 系啊，你嗰啲， 但系你个女朋友，我就觉得有可能。 冇兴趣听。 唔系佢嗰啲女朋友，佢啲女朋友就应该有可能。 系 啊， 系 啊， 咁咯， 系好嬲 嘅。你得唔得？你接唔接？ 唔得啦。 唔系，我觉得嘅就系点解佢要讲俾你知咧？呢个系个问题。 系。 佢系想你嬲。 真系。点解会要想我嬲啊？因为 仲问呢个问题？ 唔问。 你冇嘢，你自己查下。 我自己查，我自己查，我自己查， 又错过咗啦，又冇咗啦， 系啊， 原来系 应该系同一个嚟嘅，系啊，即系嗰啲作风啊，作风应该同一个嚟啊，我冇俾我估中，一定系。 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 的妩媚，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爱情是一场美丽的相遇，一次深刻的告别。当两个相爱的人不再联系，时间可以抹去所有痕迹吗？忘记一个深爱的人要几耐？其实感情都是分深浅，第一种感情好像浮萍一样转眼即逝，有些的相遇看似热烈，实则轻浮。这种感情可能只是需要几日、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就会释怀，因为这种感情是一时兴起的冲动，一时兴起的迷恋，没有深厚的感情的基础。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被新的人、新的事取代。而另外有一种就叫做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情如同烙印，深深刻在心底，即使不再联系都难以抹去。要忘记这个人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够真正放下，即使表面上看来一切如常，好像忘记了，但内心依然会有一个角落为那个人保留。可能偶然不自觉看一些旧相片，或者看一份啲旧嘅聊天记录，或者听到首歌，或者去到某一间餐厅坐翻嗰个位，回忆又会翻翻嚟。呢一种感情之所以难以忘怀，系因为佢已经深深融入你嘅生活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共同嘅回忆，每一个曾经嘅印记，都系难以剥削嘅生命印记。对呢一种感情，时间系最好嘅良药，终会有豁然开朗嘅一日。最后一种是不会忘记，一生中携带前行的。这种感情你不能够忘记，只会能够同它和解。你不会再刻意回避同对方有关的话题，你能够平静地回忆过往，不陷入痛苦，不沉溺痛苦。你会真诚地祝福对方，希望彼此都会获得幸福。这种状态需要时间沉淀，可能几年甚至更久。而当升到某个阶段的时候，曾经的爱情已经是一种美好的回忆，深深落在脑海里面，不会再忘记。爱情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忘记不忘记有阵时都是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希望每一个人都在爱情之中获得成长，在生活之中找到自己的幸福，能够陪在身边就最好， 唔能够嘅话，希望都喺心里边占一个重要嘅职位，耐唔耐再喺梦中相见。 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风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忘记他。 邓丽君的经典音曲《忘记得》在早上11点钟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29度气温，相对湿度 75%， 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骤雨。先听到11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有你又知不知 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风骚快人第二个钟头11点12分㗎，提嚟大家电话号码就係18723881。 18723881。 你阿妈等緊你打电话嚟登记 ,12 点半点像开始。欢迎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嘉宾狮子会蒋翠琼中学郭瑞涵校长。 郭校长早晨。 各位早晨，好开心听到你咁洪亮嘅声音。 哇，郭校长头先笑我哋啊！ 点解啊？ 唔知啊，有下我头先一定咁样笑。 校长唔系啊， 你轻视我哋， 定系净系开心嘅笑声？我哋唔好谂咁多，嗬，系咪 啊？一定系开心嘅笑声， 开心嘅笑声啊！好嘢，好嘢， 一嚟到已经感受到你哋嗰种欢乐，呢个叫快活人，上得嚟就系快活人， 好嘢，好嘢，最紧要嗰种开心啊嘅环境嘅声音，嗬，即系听呢啲声就开心。啲正能量吓，郭校长今日带嚟嘅问题咧，系咪来自不同嘅范畴、不同嘅界面噶？ 基本上一啲老土嘢嚟嘅，睇我个样都似系老土人。 我唔准你咁样话自己，你甩口水讲讲， 甩落边度？ 以前啲人成日都咁问，你甩口水讲讲咁样，好似大家嚟。 唔系， 唔准你咁样话自己。 校长咧，你睇下佢肤色好黑噶， 哦，佢应该系嗰啲成个运动 健将， 系咪运动健将啊？ 唔係，一般啲人問我你邊度嚟㗎？啊，可能有啲非洲血統或者有啲印度血統。咁咧，你就可以避開咗人哋對你 嘅諗法。 係啦，嗰啲嘅諗法。好、多時我都用呢樣嘢咧，同啲細路分享，人哋同你改花名，唔緊要㗎。你自踩咧。冇人就再夠膽踩你。 哦，係啊，因為學校裏面啲台仔咧，有時候會改啲花名。 冇錯啊， 有啲好難受噶。 係啊，其實唔怕，你只要講一個更加難受嘅花名咧， 係 佢以後就唔會再督你嗰個同仔噶啦。 不過咁啊，校長， 聽唔聽到啊？ 校長，你都會有人改你花名噶喎，你知唔知啊？分分鐘校長都會有人改佢花名， 一定 有啦。 一定 校長啊，佢叫我做四眼龜， 係 佢就兩個，係叫我做四眼龜。 好簡單，你叫做八眼龜， 你自己改個男仔呢個名咯。 再勁， 校長而家教緊你，自己叫先。係啊， 冇錯啦，係 啦。聽唔聽啊？你由今日開始叫八眼龜，得唔得 ？OK， 好 啦， 好嗱，而家由同學開始發問， 嗯。 嗱，我講咗先嚇， 啊、 我依個咧就比較無聊嘅問題，即係冇乜養分嘅，因為有啲同學咧好中意笑人嘅，咦冇養分。 哇！即刻學到嘢啦，佢踩咗自己先啦， 係冇啦， 冇養分㗎啦，係啦，係冇養分㗎啦， 都 OK 啊，係啊，即係某啲有啲甜咁啊，少少。 校長，嗱，每一個人都有十隻手指啦嚇，咁喺五，我哋而家計五隻啫嚇，五隻手指裏邊，其實原來咧根據科學家講咧，有隻手指個甲啊。手指甲生长速度是最快， 嗯， 经常即是不是说耐不耐，即是总之它是最快的了、而有一只通常它的指甲生长都是最慢的， 是 现在四个答案请大家估下哪只是生得最快哪只是最慢，第一个答案原来手指公通常手指甲是最快的，尾指最慢，第二个答案调返转原来尾指才是生得最快的，大拇指呢通常是最慢的，第三个答案不是，是食指最快，中指是最慢。第四个答案都不是、哦，原来中指的指甲是生得最快，而尾指正如它的名字是最尾生得最慢的。四个答案清不清楚？ 清楚。 即总之呢就有一手指呢原来呢个个都是的了。佢系生得最快的。 我想問咧，就係呢一個係個乜嘢嘅研究啊？ 係一個科學 家。咁知道咗之後又點啊？ 我咪話冇養分咯，冇㗎，即係等你知道嘅咋。 唔係呢個科學家冇做啦， 炒咗， 走咗啦， 研究咗， 研究完炒咗 嚟做乜嘢？我想問，唔係，我想知啫。可能原來佢就係一套精細嘅科學嚟嘅，係嘛？ 嗯，佢純粹研究人類個指甲嗰個生長速度，然後發覺 佢攞咗一隻預算去研究啊。 唔係科學家係要咁㗎，係啊，佢要研究嗰啲人哋冇研究。个嘅嘢，跟住佢就系、呢个应该好快就应该用晒钱 啦。好， 好， 好啦，校长，我啱啱咧上个礼拜冇剪指甲， 嗯， 啊，咁你睇下，系啊，系啊，睇你啊，睇你啊，睇你啊， 我觉得冇剪系最快嘅。 拇指是最長， 最快 最快長。 唔係啊，即係個意思嘅就係 長得最快。 你其實應該咁樣講啦，你五隻手指你係冇剪啊嘛，咁你個睇嘅就係話邊隻最短，咪即係佢生得最慢咯，係咪啊？即係邊個最長嘅就係佢生得最快咯，咁咪得咯。 拇指係最快， 係 尾指最慢，我覺得。 嗯， 你估第一 係咪？幾乾淨你啲手指甲。 即係你估第一 A 係啦 ，A 好， 好我跟你， 我估 A， 我估 B。 你估 B 咦？系倒翻转， 倒翻转， 系倒翻转。有冇特别原因？ 点解嘅？ 有，因为正常我头先个正常嘅谂法就系同阿小强嘅谂法一样。 系， 但我觉得应该有啲特异啲嘅嘢喺里边，所以我宁愿减。 即系冇嚟太正路嘅。 系啦，冇错啦。 好，咁 其实我想补充啦，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有本书咧，即系叫《画鼻屎》嘅。 嗯哼。 嗱，但系个屎咧唔系历史。即係 歷史嘅事， 嗰個真係歷史嘅事。有人真係去專門去寫咗本書，去研究 呢一樣嘢， 呢一樣嘢㗎，係有本書㗎， 係知道知道， 有趣 喎，係啊，得閒攞嚟研究啊。 好啊，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其實冇嘢係無聊嘅。 系 嘛？哪怕是嘅就系去清洁自己身体嘅一啲部分，都可以有好多嘢嘅，系咪？我掰你，既然系咁嘅话，我唔跟你啦。 好， 我求其拣一个， 拜拜，拜拜， 拣 D。 好， 讲一次，讲咧，阿 Sarah 讲一次， 我系拣 D。 D for dog 系咪？ 系 D for dog。 我 A 系啦，有 A 有 B 有 D A B D。 校长就系 boy boy 撞黄钟， 又撞。 又如何？ 中指系最快，尾指系最慢。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撑着醉手，淡淡地多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护他，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刻，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你又知唔知道？小鸭鸭， 好啦，嗱，而家要问嘅一条问题系英文题啊，吓。好，英文题嘅，跟住咧呢个就系 worth your salt。worth 咧就系价值啦，就是、worth。your 就系你啦，就系系啦 ，your 啦 ，salt 就系你嘅盐啦 ，salt。OK， worth your salt， 究竟点解咧？ 嗯 ，A 就系称职，值得信赖咁解。B 不切实际。C 不值一提，定系 D 应有此报咧？嗱，咁都非常之乖，系啦。因为最近其实有时你会听一啲，譬如可能系或者系睇一啲嘢有关于嘅啫，即系美国啊，即将要选啦，即系总统啦，咁样其实有时又见到觉得，诶，呢个究竟系点解咧 ？Worth your salt。 校长有冇灵感啊？ 系啊， 我有啊。 嗯 嗯。请讲， 我可以先回答 先啊。系啊，你可以先回答先。 我觉得是第四咯。 第四 系 应有此报。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 系嘛，三个都系。 我都觉得系， 全部啊嘛。好有价值噶嘛。 啊哈。 唔系啊，系应有此报啊。其实一个叻嘅，抵你死嘅即系， 系啊， 抵你。 唔系个价唔价值啊。 你抵我死啊嘛！你特登咁， 我冇话抵你死，校长我冇话抵佢死啊，校长。 诶，冇嘅冇。 哇，你好小气啊！你人哋都唔系话你， 我都唔系话你。 系啊。 佢 点啊？ 你自己覺得應有此報啊！你真係應有此報啊！ 對號入座喎，嚇咗佢。 唔係，如果係我咧，我就會係講多句嚇，係我抵自己 X 死。呢个就系头先嗰个做法啦， 唔可以咁样， 唔可以咁样，唔可以咁样。 系啦，我唔紧要 ，A 你系 冇 啲咩 变得 A 啦？ 系啊， 哦，你觉得你唔抵死系咪？ 我都觉得 A 同 D 系最可能，不过我拣 D 同校长一样， 一 A 两 D 系咪？一 A 两 D 有冇人中？ 有人中， 一定我啦。 正确嘅答案系 A 啊。 我喺牛津啊，十二年啦。 系啊，我知啊，老人院啊嘛，系几好噶，几好啊。 系、 okay. 话 A 系咩 ？Sorry， 称职。 就系称职，值得信赖嘅意思。咁、okay. 即是话，如果有时你要赞人哋一啲嘅报道或者系乜嘢嘅话咧 ，worth your salt， 即系话咧啊，呢、這、一个记者佢报道得好称职，亦、都好值得信赖嘅一个 article 咁嘅意思。 知道。 讲嘅嘢 啦，我想问点解系 冇 sugar？ 冇有 诶，冇点解嘅？系、okay. 啊，即其实有时你都唔知道嘅咩？系啊，冇错。好啦。 好，睇住喺中国某一个地方咧，有一个咁嘅养羊嗰啲地方咧，有啲人嘅习俗咧就系话将啲绵羊啊，即系毛神神嗰啲绵羊咧， 剃咗啲毛， 唔系，举起佢，举起佢，然后过头劈落去个湖度， 系， 嘣，点解佢要咁做咧？诶、就系咧，等啲毛啊重啲啊，佢卖啲羊咧又可以啊卖贵啲。 咁咪就咁淋水咯，唔得咯，使乜抌佢落河？ 唉，你唔好理我啦。B 就系咧，原来咧啲毛咧有菌嘅，佢劈佢落去咧，就等啲羊咧啊游下游下咁啊冇菌啦。C 就系咧浸死佢，然后即刻攞去卖啦。 唔会。 D 就系咧睇边一只羊跑最快上岸，就为之领头羊啦。 D。 喺边度啊？呢个习俗系？ 系啊，西班牙有，东班牙有， 中国。 系啊， 系啊， 佢都系 D， 或者系东北吓 ，OK， 毛重啲。 校长咧，你嘅选择系咩？校长， 我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呢个动作系咪你有冇夸张噶？ 冇夸张， 即 系就 系啊，咩意思啊？ 系啊，两只脚，唔系捉住一只脚。 喂，但系唔系，马超有 D 有陷阱。咩即系有 trick， 因为咧你如果全部一齐抌落去，佢先知边只最快啊嘛。你逐只抌，点知边个最快？ 阿梁生。是几个人一齐咁嘛，可以 全部系咪全部一齐抌先？ 唔系，即系如果你有一百只羊得五个人，咁你咪一二三劈咯。 咁就差唔多边 嗱，因为咧有啲羊 好多次你意思 系啊，劈晒落去，你要记住，唔系所有羊劈咗落去咧，佢会即刻爬翻上嚟。 嗯， 系啊， 即 系 有啲系会吓死咗咁样。 系啊， 系啊，有啲 浸下先， 有啲掟死咗， 有啲浸下先，系啦。我都系估啲啦咁。 对唔住， 拧头羊。 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咧，又破绽。譬如可能嘅就係話佢你有二十隻羊咁先算啦，你要劈五次啦。咁其實你每我當你每一次我都有一隻游咗上嚟嘅話，咁嗰五 隻再劈 多 隻， 再劈多隻啊？ 唔係最 即係有 快速嘅第一隻羊上嚟就為之領頭 羊。即係計時，係啦，計時，哇！你搞咩搞？ 校長，你要靜啲啦，騷擾緊我喺度破壞秩序，破壞班上嘅秩序啊！你 得唔得？好， 好， 浸死佢，等毛重啲。殺菌 校长，你俾心机，你冇分啊！ 唔紧要噶，我学到嘢都系有分嘅。 唔系你有分， 但系你学啲嘢嚟有咩用咧？ 唔系， 系咁啊！ 好多时啲学生好中意有呢啲嘢。 O K， 咁你而家拣咩啊？校长，你拣咩啊？ 我拣领头羊， 领头羊 都系领头羊。好， 因为世界上好多嘅习俗咧，你睇上嚟觉得好唔合理，但系其实佢背后系有呢个考验嘅意味嘅。 好， 话好似有专家咁。 阿 Sarah， 我拣菌， 菌杀菌， 系杀菌。我 有冇人啱 ？B， 一个 B， 一个 D。 一 个 B 两 个 D 系啦，冇 错， 好，正 个 答案系。 又系撞中 又 撞 王 啊？ 又系佢撞中噶？ 我冇讲， 你冇讲真系啱啦。 唔系校长， 就咁嘅， 即系咁 嘅。 呢单嘢咧，你有冇再即系 考虑多次？俾个机会你考多虑多次。 俾你五十五十。 啊，撞王撞王通常都撞得啱嘅，你改唔改？ 唔改。 好嘢。 完全错，好，正 确嘅 答案系， 又系撞毛啱啦， 犀利， 系啊，因为咧啲羊毛有好多菌嘅，咁佢抄起佢咧就系话 掟落去， 系啦，飞落去，然后就浸干净， 哇， 真系， 雨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遍。 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先，我尽力下串，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一千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失控敏能，无论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稍安心，三千七角和愿意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它，美亚答应下家成全我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支援中小企措施，包括再推还息不还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疫情后本港经济一路恢复，但是外围环境变动大，地缘政治和高息环境对中小企造成大压力，所以他希望给予更多透气的空间。至于为什么不再重推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有关计划属于非常时期的举措，随着经济一路恢复，他希望相关特殊举措慢慢退场，毕竟有关计划至今有大约130多亿坏账，估计会再增加。陈茂波又说，政府仍然有几千亿储备，相当于大约9个月的政府开支，随着之后陆续收到税收，到明年3月的时候财政储备会回升，仍然属于稳健水平。国家移民管理局话，为非中国籍港澳永久性居民签发来往内地通行证3个多月以嚟，已经有54000人预约申请，目前预约申请量持续增长，审批工作按程序有序进行中。与此同时，持通行证来往内地人数不断攀升，截至目前，持通行证出入境人员达到53000人次。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张宁在记者会形容，一卡在手，说走就走，已经成为非中国籍港澳永久性居民出行新趋势。下一步会进一步全面深化出入境管理领域改革，创新推出更多出入境便利政策，服务大湾区建设，持续推动内地和港澳人员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在下个月5日举行，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站当地星期四开始提前投票。北卡州是大选关键摇摆州份之一，当地几星期前遭遇飓风海伦尼侵袭，部分居民仍然处于断水断电的状态，电话服务仍然未恢复。海伦尼在6个州造成200多人死亡，损失数以10亿美元。外界关注这场风灾可能对投票率的影响。路透社报道，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率不相伯仲。州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8%，而贺锦丽就是47.5%。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夜晚风势逐渐增强，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92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9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4点，升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02元，升2.6元。阿里巴巴97元，跌个半。美团176.8元，升6.6元。腾讯控股418.8元，升6.2元。中芯国际27.15元，升1.15元。恒生中国企业74.08元，升9.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升6.4元。融创中国2.39元，升1.5元。小米集团23.9元，升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49.93，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9，人民币7.12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059点，升147点。港金报25,090元，升2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08美元，卖出2,70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提翻你啦，干诺道中下行车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文华东方酒店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铜锣湾分区电力站。隧道情况，咁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至到凤地站车多，咁较后位置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至泥围慢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青衣南桥落车葵芳、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将南隧道。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经港， 经港， 话你知， 话你知。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耿化，在金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来介绍中国歌曲排行榜上的榜上好歌，同时也会分享北京的文化潮流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新方式。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全剧横跨中国同坦桑尼亚取景，更邀请接近200名外籍演员拍摄，但原来剧中核心场景麦乐村，反而系喺中国海南一处水边空地实景搭建而成。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黄金表剧场翻嚟啦！ 哋谂住旅行结婚， 但系嫲嫲好想大牌筵席。 诶，咁大牌筵席有咩唔好咧？ 咁打个电话 ，send 个 message 都得噶啫。 咁面对面恭喜你啊嘛！ 哎呀，奶奶奶奶，唔好讲咁多啦。诶，我哋一齐饮汤啊，饮汤啊！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姑姐同嫲嫲因为结婚嘅事闹大交啊！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恩。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风骚快活人，你又知唔知道马上开始啊？不过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打你电话嚟咧，靓妈听紧噶啦。十二点半就可以开始今个礼拜五嘅点唱。再一次介绍今日嘉宾，狮子会蒋翠琼中学郭瑞涵校长。 郭校长你好， 早晨早晨， 由郭校长发问。 好，嗱，今次嚟啦，呢啲题目咧。都是集中我們平時聽慣的俗語來的、但它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好，我給第一個， 好， 三個臭皮匠頂過諸葛亮、臭皮匠是什麼意思呢？ 好， A 皮革工匠， B 皮膚臭的人， C 脾氣臭的人， D 副將軍。 副將軍啊， 是， 我觉得好像是一同四，冇理由中间嗰两个。嗯， 对不住，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个 ？A 是皮革工匠、，B 是皮肤臭的人、，C 是臭脾气的人，D 是副将军。 我估 A 啦。 好， 我估 A， 冇，我可以估住，佢哋未估。 好。顶个诸葛亮。 诸葛亮、 即系相等于 诸葛亮有关系嘅啦， 副将军， 我估 A， 你估 D 系咪？ 其实我都想估 D， 你两个估 D 咯。 先啊吓，臭皮匠三个臭 皮肤臭， 皮肤臭顶过诸葛亮，但诸葛亮其实就系嗰啲好多计仔啊嘛。 系啊，冇理由皮肤臭啫，嗬。 三个臭皮匠。但系点解要用诸葛亮呢？ 因为诸葛亮好叻咯，好劲。 唔系咁，所以你点解要揾三个臭脾气嘅人顶一？ 其实我意思即系话，三个普通嘅人都可以加加埋埋嘅 赢咗诸葛亮， 都可以。 系啦，我哋俗语就系咁理解啦。 但系点解系臭脾气咧？系咪先？臭脾 气。C 臭脾气。 B 系乜嘢话？校长。 皮肤臭。 皮肤臭嘅人。 臭皮啊嘛。 唔会啦。咁我揀 D 啊，你揀 C 系咪？ 系 我揀 D。 A C D 系 有冇人啱 ？A C D 有，又系撞王啱咗啊！ 又系 D 啊！ 放屁啦你！ 将军啊， 系 啊，佢系副将军， 副将军。 点解要叫佢做臭皮匠啊？咁样 应该喺普通话里边叫皮匠。所以呢、我哋系传咗出嚟、就变咗做皮匠。 皮匠即系低调。 哦，佢即系代表住将军、副将军。 副嘅将军。 系啦，系。 原来将军啊， 备即系备嘅意思系咪啊？后备将军。 佢个备字咧系个衣字边个卑字嗰个部首嘅。 哦。 卑将即系副将。 我误会咗咁多年，我成日以为系一个真系皮匠。 系啦，我哋一路 误会咗咁多年， 以为系三个好普通嘅人嘅智慧加埋就赢过诸葛亮。 冇错。 咁佢呢句嘅意思就系头先讲啦，几个 副 将 军 加埋嘅能力。系啦。咁當然個意思都係講緊湊埋佢哋嘅 智慧嘅力量， 其實都係同諸葛亮 差唔多。啫，即係其實咧就係煲阿諸葛亮有幾咁叻嘅。 係啦，一打三最少都。 哇！ 曾志识，曾志识 啊！好，你原本答啱。 好，我哋 好， 我放过 你第二个啦。 第二条， 第二嚟， 无毒不丈夫。 哇，正啊！无毒 呢个毒字系咩意思啊？无毒系咩意思啊？ 无毒嗱， 我哋加埋无毒啊，加埋无毒， 知道 ？OK， 无毒。 A 嘅意思就系恶毒。B 嘅意思就系冇病毒 ，C 嘅意思就系冇气度 ，D 嘅意思就系不恶毒， 不恶毒 系无毒啊嘛，无毒不丈夫。 哦，第一个就系恶毒， 系啦， 唔恶毒就系 即系第一个，即系话恶毒先系丈夫，系咪咁意思？ 系啊， 而 D 嗰个就系话唔恶毒先系丈夫，啱啱相反， 系啦，系啦。 无毒不丈夫，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好，嚟多次，嚟多次。你知好难作噶嘛？ 系啊，系 要仲要作其他。 唔系，我就觉得你作得好好啊，因为讲得个个都似啊。 唔系，我睇到破绽嘅，你讲啊。 你今日讲一次， 你讲你已经估到噶啦。第一个就系恶毒，即系 A 嘅答案系恶毒 ，B 系冇病毒 ，C 系冇气度 ，D 系不恶毒。 不恶毒， 似 A 喎， 即系呢句说话嘅寓意嘅逻辑咧，好好难 系啦， 系啊，即系负负得正啊， 啱啦，啱啦，你系点样解读啊？无毒不丈夫就系话， 嗯，我觉得冇病毒， 冇 病毒只系丈夫，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身体产检啦，唔系即系身体结婚之前要检查， 身体健康先系， 你要身体健康嘅话，就系一个大丈夫啦， 冇错， 系啦，即系一个 man， 好 man 啊，咁样。我理解的就是你如果 一般的理解就是你不惡毒就不是丈夫 了， 就 要 但沒理由這麼表面的，是 不是對一定啦，不是怎麼流傳了千古都是理解錯呢？ 今天校長所說的就是流傳千古的都理解錯，我們的理解的就是如果你是不惡毒的人的話你就不是大丈夫， 所以這個是錯， 這個是錯，就是我們應該要剔除的 A 啦， 你可以循著這樣去想， 就可以 BCD 了， BCD 都要選擇，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是借個有這樣的機會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句子， 好東西好東西， 你就選病毒是不是？ 病毒 還有什麼病毒之外呢？ 氣度， 沒有氣度，沒有氣度， 氣度啦， 那我選一些， 有沒有人選 BCD， 有 BCD，BCD， 气度， 我系 C， 我系 C， 好， 系啦。 咁我哋就让听众都大家一齐去到学习， 三个都唔啱， 你试下听， 三个都唔啱， 无毒不丈夫， 无毒不丈夫，嗱，读音系一样，偏偏就系错咗一个字，就系个气度嘅度，冇气度嘅人。唔做得丈夫，咁样解释系咪就合理啊？ 错咗个字，即系个读音系嘛？ 系啦，写错咗个字，即系话我哋 写错噶。 一个人要做得大丈夫，一定要有咩？要有气度， 系 就系咁嘅意思咯。 一生要几？ 冇错啦，唔好俾人觉得哇，做男人一定要个心够狠毒先至系可以。 咁呢句说话又误会咗好多年， 啱啊！ 连啲电影台无毒不丈夫就做啦，咁样 系啊，就去做啦。所以今日咪有个咁嘅机会同大家分享。 我反而想知道嘅就系边个写错呢？ 系啊， 我真系会想 我要交人出去罚佢三 度， 一百次。 无毒，我就 系无毒丈夫，系啊，冇气度， 冇气度， 无气度。好，第三条， 好呢个真 系 好好。 第三条咧， 好，第三题又系呢啲啊？ 无奸不商， 无奸不商。 呢个呢个奸字点样理解咧？ 系咪即系奸搞嗰个奸啊？ 好啦， 有四个我哋拣， 有四个，第一个一定是奸狡啦，系咪？一般人咁噶。第二个咧就系尖起， 咩啊？咩叫尖起啊？尖起 吓， 尖你嘅 起，开心系嘛？尖 咗出嚟嘅嘢， 我尖起， 我尖突起嘅嘢， 突起嘅嘢系啦。C 就系针对啊， 针对。 D 就系害人啦，即系唔害人，你唔做得生意嘅。即系唔可以做商人。 你 A 同 D 有啲似， 系啊，应该唔系啦，要推翻， 系啦，推翻啊嘛。 阿校长今次嘅逻辑全 可以讲咧， 奸不商， 尖起 系， 同埋 针对，针对。 我哋又试下先，无奸不商， 系， 佢两句都系咁样。 咁咪即系尖咯，系啊，尖起咯， 尖起咁又点解咧？ 点解咧？冇 我讲针对咯咁。 你揀 C， 我有揀 C 咯。 無間不信，知美會唔會係就如果你冇得賺，冇得賺你就咩啊？胡賺胡賺胡賺， 咦係喎， 知美 個人啊，那我們就選 B， 胡 賺胡賺。 C 係咩話？係咪針 對 啊？我真係覺得揀尖氣， 尖氣係嘛？尖氣啊，就係真係， 係 唔係咁點啫？ 我揀咗針對，我已經揀 C。 诶， 你拣 B 咯， 我拣 B。 好，两个 B， 两 B 一 C，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系 B。 好嘢， 啱唔啱啊？ 系咪又系国语先？ 啱， 都系一样咁嘅睇法。胡尖， 胡尖不山， 胡尖不山。 但原来佢背后嘅意思系好好嘅。 系点解咧？ 原来古代做生意嘅人卖米咧，嗰个商人咧。你一般就係抹平佢嘅， 系啊， 但係佢唔係，你要生意做得好，令到對方往後會走翻嚟咧， 生仔， 你會 俾多少 多少少，令到佢尖起。 哦，我哋細個去買米， 係啊，成個生仔咁樣 嘅。你咁嘅意思即係你俾少少嘅利益你嘅顧客， 係。 咁所以呢個就係話做生意嘅人。是要有种让利的心，而不是话俾你赚到尽。 我玩在面摆啦， 但你会同所有个商人讲声对唔住， 误会太大啦， 误会系啊，呢个误会误会咗咁多年咧，就问下有冇咁嘅信？ 系全靠校长，谢谢你啊， 太好啦， 完全可以可俾翻系啊，俾翻个公道大家。哦，无尖不伤，无奸不伤。 够唔够时间玩埋另外嗰两 题？够时间啦， 接 到 时候，接 到 时候。 听得好多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好啦，为己系咩意思呢 ？A 收为，第二 B 自私 ，C。利他 ，D 目中无人。 利他， 利他，为己变利他，即系啱相反嘅。为 利他 呢句说话嚟自佛经嘅。 嗯，咁 佛祖会唔会讲一句咁自私嘅说话？ 唔会， 唔会啊嘛。所以你可以删走咗 B 啦。 我估 A，A 收为系咪？好。 诶，阿小强未拣。 系，我知佢哋未拣。 唔系啊，你拣咗。 系啊，你可以同我一样噶，你嘅。 我知。 我觉得因为 A 都有机会嘅，因为你系来自佛经嘅样。 系啊， 系啊。 收围 好。 系应该系收围，我觉得。 三个都系。 唔系，我同佢哋有少少唔分别，系啦，即系两个 A 一个 C。 嗯， 系啦，两 A 先。 多谢你，我一定要创造呢个不同。 咁系啦，如果唔系， 真系状况啊，系 A 嘅。 系啊， 因为呢个系个读音要有歪少少嘅，会烧会嘅会， 收围嘅 系啦， 为己， 所以佢系讲出咧，一个人你难得嚟呢个世间咧，你系要有收为自己，即系有修行。如果你唔敢做咧，就真系个天诛地灭啦，即系个天都唔放过你嚟呢个人世间走呢一。 点解所有呢啲说话咧，我哋都误解晒？点解咧？今日你所讲，我哋全部都啱啱扭歪晒佢。 因为好多人有心人将佢扭曲咗，咪变成咗另一个意思，去掩盖自己嘅错咯。 系，仲要 recap 咗好多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诶，真系咪先？ 系啊， 无毒不丈夫，无家不身。 系啊， 扭曲咗咁多年啦，真系。哦，真系 好，继续第五条。 我真系为咗自己做嗰啲衰嘅嘢咧，可以揾嚟用一个 系啦，就揾一个理由 啦， 觉得好应该，其实就唔啱嘅，系啦。你应该好好地检讨自己。 我会改过。 收为收为系收自己嘅行为啊嘛。 知道。 好，最后一个。 好。 王八蛋。 王八蛋。 系啦，好啦，四个答案。 系。 第一，乌龟嘅蛋啦。B。鳖鱼嘅蛋，鳖鱼的蛋啊。C， 古代有一个人叫做王健，佢排第八嘅，所以因为佢表现唔好就俾人闹做王八。D 咧就系叫做无耻， 就咁无耻啊？ 系，因为本身咧佢呢个嘅意思系叫巴端，即系后弟忠信。礼仪廉耻系啦，咁所以 闹人呢个咁嘅意思嘅，即系话你无耻 系啦。 冇似， 冇似啊，應該係嘛？但係上眼笑得好 Q， 好可愛啊！你諗下，其實校長佢作咁多嘢，係 啊， 佢作個古仔，我揀先， 我揀 A， 冇似，我揀 D， 係啦，我覺得應該係冇似嘅， 我揀 A。 好，一个 A， 一个 C， 一个 D， A、C、D 都有人拣，系啦， 有人拣， 有冇人啱？ 嗱，我知道好多校长系零蛋校长噶嘛，系咪？咁我今次咧，其实呢个四个答案都啱嘅。 点解啊？ 哦，来自同一个故事， 唔同嘅故事，各种唔同嘅说法， 哦，都啱啊！ 愿闻其详， 佢系闹人嘅说话。大家都知道系嘛？ 个出处可以系有四个唔同嘅讲法。 系啦， 嗯， 乌龟嘅蛋啦，系嘛，即系闹人哋啦，系嘛。咁我同另一种鱼咧，佢叫上面个闭字，即系闭人嘅闭，下面个鱼系啦。咁冇错啦。咁所以呢两种都冇人否定嘅，即系否定人。当然第二个嘅第三个嘅出处咧，亦都系因为有呢个故事嘅。讲述有一个人叫王健，佢自己自细嘅品行咧。好差，咁所以咧就喺屋企又咁啱排第八，所以就俾人咧攞嚟闹一啲人啊！你就相等于嗰个王八个样一样啦。第三个最尾嗰个解说就系，我哋要发扬呢个叫百端百善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我哋中国人都识闹人啦，话你孝弟忠信礼义廉啊嘛，即系你忘咗边个啊？王八忘咗第八个。 哦，王八。 啊、 忘记咗第八嗰、那个， 你冇具有第八嗰个嘅品德，哦、所以咪叫无耻。 即系忘记第八，唔系王八，系咪王八？ 王八系啊，王八啊， 好嘢， 哇，好好啊！ 明白晒， 多谢校 长， 谢谢校长。 好，校长咧亦都有啲点唱嘅信息嘅，同埋一只歌嘅，请校长讲啦。 系啦，咁啊呢只歌咧就系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喺内地生活。第一套嘅電視劇入到去大陸，仲好記得嗰個場景嘅。開播嘅時候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全部擔曬凳仔咧喺個黑白嘅電視機前面度睇住呢套嘅電視劇播。當其時呢個就係大俠霍元甲，而佢亦都好有呢個民族精神。嗰陣時就建立咗自己所謂叫一身正氣。而呢首歌裏面表達嘅意思，亦都係中國喺危難嘅時間點樣去到自處。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一種民族心，特別裏面有一幕「華人與狗不得盡來」，其實在很多霍元甲的電影裏面都有這一幕，就是他們見到這個招牌很憤怒，那我們自己就是要更加自強，所以我希望這首歌跟大家分享。 好，多謝曬郭校長。 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那个愿神老自应，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叫气人性，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界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刑。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山秀丽叠彩风铃，问我国家哪像烟兵，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气扬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 你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烟飞，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谁知 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中午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阮仲仁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潮潮， 大家好， 又嚟到车路的士。 头先揸车上嚟，不过系我自己揸，唔系部车揸。 你讲乜嘢？ 系咪明明我咩先？ 我明你讲乜嘢？ 呢、這个我虽然唔明，但我谂而家咧配合今日嘅话题，我又明明地。 冇错啊，自动驾驶啊，因为其实而家好犀利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啦。好、多时我哋讲紧，就算我哋驾驶者自己有几中意揸车都好，原来部车好多时都可以帮我哋做到好多好多嘢啦。 冇错， 但系至少我想问啦、你作为一个汽车达人，你觉得样样嘢由机器做咧，其实反为系咪冇咗驾驶者嘅乐趣咧？嗱，呢个问题我唔知道你点睇。 嗱，其实我自己嘅谂法啦吓、 嗯， 到而家呢一刻都好，假设我部车可以有齐晒自动驾驶功能都好啊吓。 咁呢台一个乘客有咩分别？呢台一乘客有咩分别？ 我真系唔中意用，因为我自己就系最中意就系驾驶啫嘛。如果假设譬如我系想揸车嘅、但我坐上一部车，我自己唔揸嘅，等嗰部车嚟揸嘅，咁其实我就已经系乘客嚟。 系啊，系啊， 我要嗰部车嚟做咩事咧？系、啊，所以 不如搭车， 系啦、不如搭车咯。我哋可能 call 的士又好，乜都好，咁其实嗰个已经系帮助到我由 A 点去到 B 点噶啦。咁、我唔需要做嗰样嘢噶嘛。 即系等于有啲人咧唔明点解你哋仲要揸棍波啊？呢、這个就系、即系翻返去第一个问题就系、這个系驾驶。某啲嘅樂趣咧，係佢自己嗰群中意嘅人會中意咯。 冇錯，因為我哋尋日同一班其實朋友啦，佢哋全部都好中意揸車咁，我哋先要傾緊嘅。其實科技發展得好快啦，由以前我哋就係棍波，去到自動波，去到半自動波，咁半自動波再分單離合、雙離合，咁其實又。電腦其實一路幫我哋做嘅越嚟越多啦，咁、我哋可以將一部棍波車自己唔使踩幾粒子嘅。咁、其實如果講緊真係好中意揸車嗰班，其實大家而家追求緊啲咩？棍波咯，唔知大家、 但對唔住，我覺得你哋頭先喺度討論嗰樣嘢嘅時候有一個吊軌之處嘅。既然若果買親車嘅人佢哋都係要追求駕駛樂趣嘅，點解會有呢一啲嘢會被發明咧？ 係啦， 係咪？亦都有一啲人我諗相信嘅就係、你唔好抹殺嘅就係、有一啲人好可能嘅就係、我都會中意有我自己架車。但系其实如果有人帮我揸埋会更好，即系有个司机、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百货百， 其实 冇错， 百货百 两种人都有， 完全两种人。因为点解咧？其实呢一个两边啊吓冇啱与错嘅嚟，因为佢哋学阿 Yu 话斋，其实而家嗰种所谓自动化嘅智能驾驶、其实佢差唔多等同于你有一个司机跟住你， 系咪？ 系啊，未来发展方向肯定会系呢一样嘢添噶啦，即系去到你坐到上架车，我哋以前成日讲过，自动驾驶有好多个 level 噶嘛，去到。临尾个发展肯定就系部车会自己做晒所有嘢， 冇错， 踩盘啦、油门乜都冇噶啦，佢自己。 我唯一中意一样嘢就 好方便啦。 我唯一中意就系，如果佢真系帮我拍埋车咧，我就中意啦。其实拍车系好无好冇趣嘅一样嘢嚟，我觉得。 唯一一个 必须要做。 喂，但系大家有冇见过？ 最紧要帮我揾到车位。 而家呢刻好好笑噶吓。 而家呢刻自動泊車係好多牌子都有㗎啦。而家呢刻市面上已經係有齊曬呢啲功能㗎啦，只不過香港法例規定係暫時未得啫，其他地區用緊㗎啦。咁但係大家有冇上網見到啲片咧？好好笑喎！啲人落車諗住叫部車自動泊車之後發生嘅嘢，大家有冇見過？ 唔好睇。 最近有一條片咧係網上瘋傳咗㗎。 唔需要個人喺個車裡面， 唔需要㗎啦。 你直接落埋車嗰度，落埋車幫你泊啊。 係啊，架車自動完成個泊車，但係發生咗咩事咧？有一條片好好笑㗎嚇。有位女士咁，譬如佢揸架車已經去到屋企嘅門口，因為外地啦，跟住佢個屋係有個閘嗰啲門口，即係嗰啲屋嚟㗎啦，已經係。咁好啦，佢就已經係好大安主義，落咗車撳掣，等架車完成個泊車呢一樣嘢啫。 唔記得開閘。 唔係，跟住佢就個人咧就已經係唔理部車行入屋咯。咁部車開始自己幫佢泊。 咁應該唔係第一次咁樣做啦。 嗱，佢應該用熟曬個功能㗎啦，部車亦都自己幫佢泊到 慣曬啦。 咁佢就已經唔理部車行。入屋点知咧？因为个闭路电视影咗件事就好好笑啦。部车自己向前、向后、向前、向后，佢就好努力地帮佢泊车。最后系点样呢？部车系决定离开佢屋企。 点解嘅？咁诡异， 佢好好笑啊！嗰件事，跟住架车系泊咗几拍之后，佢完成唔到啊！佢唔知点解，可能佢泊得耐唔得啦，我扭咗五手太，我泊唔到呢个位，我嬲，我出去离开你屋企，可能离开完重新一个圈就谂住揸一个圈翻入嚟再试过。 最后结果系点咧？ 最后点样？嗰位女士喺屋里边突然间发觉，点解咁耐都未完成、未锁车？因为锁车会有声噶嘛。佢一出去一望嘅时候，嗰架车系正正就离开紧佢屋企个大闸，已经向街外面揸走紧。 人都癫， 唔系啊，全自动泊车，跟住佢即刻冲出去飞扑喺部车前面拦住部车。 咁又好危险喎， 因为嗰部车自动驾驶中啦，佢一。见到人喺前面，咁咪会刹停咯。佢就系因为咁样刹停，先阻止一部车唔知道自己揸去边一度。嗱，呢一个咧系真系而家事实系会发生嘅嘢嚟嘅。咁所以就分翻咗，可能两个好终极派别啦。有啲系会好中意自动驾驶功能嘅，有啲系唔会用噶啦。譬如我就唔会用啦。有啲中意棍波车，有啲中意自动波嘅。咁又系啦，中意开棍波嘅，宁愿而家我唔知道，又问下大家，而家买车，大家系咪感觉上买亲嘅都会系自动波？车嚟嘅， 都会系，都会 系， 都系。 以前曾经有一个年代系讲紧，普遍嚟讲系棍波车嘅时候，自动波车系平啲定贵多贵啲嘅咧？ 自动波车贵啲定平啲啊？ 系啊， 平啲。 以前嗰个年代咧，啱啱出自动波嘅时候， 平啲。 其实贵啲嘅， 贵啲啊？ 即系买紧自动波车，突然间有棍系 有电棍波，但系有自动波车，咁自动波车就会贵过棍波车。 但系而家呢刻，你哋知唔知原来调转咗噶？因为而家九成嘅车一出厂系自动，已经系帮你 set 定咗个设定，就系我哋系自动波俾你嘅。而家要买一部棍波车，其实系远远贵过一部自动波车噶啦。 仲要远远添啊？ 系远远贵过嘅，即系唔系争好少。 即系意思系同一类车， 同一类车。 个问题系就系棍波就会贵。 可能系讲贵咗20%出嚟嘅。 哇！ 系啊，因为讲紧佢本身个车厂已经系唔出呢一样嘢噶啦，佢出一个棍波嘅波箱俾你，佢差唔多系特别出一个好细嘅产量，就系俾一啲追求 者爱棍波车 满足翻你哋要求，所以而家呢刻系贵好多。 阿潮水，你知唔知咧？最爱棍波车嘅人系会点咧？系买一部自动波。换咗个波箱佢，我觉得呢个真系咧，即系极致啊！ 终 极追求棍波，喂，人哋自动波都俾你揸得啦，你要食台波箱好贵噶， 好贵一件事嚟噶。所以其实而家大家可以叫问下个厂啦。咁其实我哋又有翻啦，我哋去翻今日嘅话题嘅时候，就系讲呢个自动驾驶。咁又问下大家啦。自动驾驶里面有好多嘢，咁其实有啲功能咧，我就建议大家可以着住嘅，有啲功能就可能着嘅时候就要小心使用啊。咁我哋不如又讲下啦，我哋有啲乜嘢功能上面，我哋觉得长期着住会好啲嘅。 防止越线， 防止越线， 我有 系啦， 同埋会提你同前边嗰架车太近嘅时候，佢会嘣嘣嘣嘣嘣嘣嘣咁样，我觉得好好呢个。 系啊，咁其实咧防止越线，大家知唔知道佢架车会有啲咩反应俾到大家嘅？ 震咯，我架车。 你架车系点样震？系胎盘震。 当我越线嘅时候嘅话咧，我会个 panel 会变色啦， 系啦， 佢就会震咯。 系啦，佢通常系会先变色嘅。你都冇乜反应俾佢， 佢 就开始震。 佢就会震咯，提你。 咁其实我嗰架咧，我就熄咗嘅。我完全真 唔中意，你唔中意咁烦啊嘛？ 系啊，因为点解咧？ 有你唔用？ 系啦，点解先？因为其实我自己我揸车我好醒嘅。 系，即系我基本我一坐落嗰个司机位，我醒晒嗰啲人嚟嘅。我其实我唔会揸揸下车瞓着嗰啲。 即系对自己有信心。 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喂，咁其实譬如我揸揸下车，佢出呢啲反应嘅时候咧，咁我嗰部车系会点咧？佢会帮我扭埋太添嘅。系，咁我就好唔中意嗰种喂，突然间我明明想咁样转一个弯，你突然间帮我扭太，我好唔中意。因为譬如我哋其实讲紧，如果我哋要将部车揸得快。或者揸得穩定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叫做技巧嘅，咁我哋叫做 out in out。咁其實咧，我哋係喺個彎上面一個固定嘅行法，我哋將個彎路咧嗰個角度，我哋會拿到最直不甩咁行嘅。咁其實坐車嘅乘客嚟講咧，佢係會比較冇咁容易暈嘅，個離心力減到最細嘅。咁其實我係會基本上我都係用嗰種揸法嚟。 嚟追求嗰樣嘢。係 啦，我希望坐我車嘅乘客，如果我唔係偏緊車，佢哋係最舒服嘅坐法嚟嘅。 咁你揸車又真係幾好嘅。 你有冇問過我坐你車舒唔舒服啊？ 你唔計我嗰啲突發情況應該都舒服嘅，因為其實我係嚇過小強幾次。 點解嘅？ 我車佢翻屋企嘅時候咧，佢嗰條路咧係會突然之間有个位系一个大左弯落去佢嗰边啦，咁但我第一次行嘅时候咧，因为路面规划啦，咁其实好得意，佢嗰度嗰条线咧落去佢屋企嗰边咧，系会一路都系一条比白线粗好多嘅线嚟嘅，咁我一路睇嗰条似一条巴士专线咁嘅嘢嚟嘅，但其实佢系分时段嘅，咁我就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喂，佢都系实线，咁我就唔 cut 入去啦，因为我就心谂我 cut 我换变咗系 cut 实线，其实嗰条唔系实线嚟噶，系纯粹话俾人哋听嗰条某啲时段系巴士专线嘅嘢嚟嘅，咁我就避一路避一路避一路避，点知避避下，喂，唔系，我再唔落去佢 就入唔到噶啦， 我就好大个圈噶，咁 你咪叫佢要落车自己翻， 就一个急扭睇， 都系咁嘅意思。啊、 我知啊，咁其实我可以叫你嗰个落车咁咪无谓咁衰啦，系咪先？咁我就去到嗰个真系阿叉口之前，我再唔转就冇噶啦，我就嘣一声，我咪真系扭入去。 就吓亲阿马爷啦， 醒晒全车醒晒嘅。 OK， 明 系啦。咁我就 呢个方法都得。 系啦，咁所以我就点解我话嗰个防越线嗰样嘢咧喺我架车我系熄咗，因为佢就系将嗰个佢。又系几个步骤嘅，先着灯、后震，最后咧佢就会帮我扭埋胎 嘅。会 嘅， 会嘅。嗱，点解我又要解释一下，点解我会开呢一个咧？就因为咧，我好奇怪嘅。如果你条线咧，譬如可能入隧道咁先算啦，你系会有一边系墙嚟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我成日咧都好惊佢噶，咁所以咧我就会自自然然嘅话咧，我就系会比较偏离啲，咁样就会好容易会过线啊。 系啦， 所以我就想佢提我咯。 系啦， 系啊，咁样所以我就 有用嘅， 我觉得有用嘅。不 過 我都見過隧道，尤其是阿先頭提隧道好興咧，有啲人貼線行嘅，即係黐住個白中間白線嚟行嘅，嗰啲都會震㗎。 嗰啲肯定 就會震啦， 絕對肯定會，因為佢好得意嘅，佢嗰個防越線功能咧，只要你係靠近是但一邊都好，你太過貼嗰條線咧，即係譬如佢個計法好簡單嘅啫，佢因為都係透過電腦運算，你車身咪有好多雷達嘅，而家喺個倒後鏡附近有一隻雷達嘅，佢就用嗰一隻雷達去感應住你有幾貼嗰條中間線。譬如佢觉得喂，你如果再过去嘅时候，你只镜都已经会过咗去条线隔离嘅时候，佢就肯定系会响晒所有嘢去提示嘅， 震你咯。 系啦，咁所以嗰个功能咧，我自己系会关闭嘅。咁但系啦，呢一个功能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好有用嘅嘢。 对于我讲， 因为点解咧？其实佢某程度上咧，会牵涉咗我哋下一个功能嘅就是、防止瞓觉。系啦，咁佢其实就系一个安全设定嚟嘅。咁佢就防止，譬如大家。有陣時揸車喺唔覺意好窄嘅路情況底下，會過隔離啦。咁其實我哋譬如我屋企翻嚟廣播道之前，咪我哋有一堆國際學校嘅，嗰度附近無端端有個路面設計有幾個好犀利嘅 S 彎，咁其實又好窄嘅。咁平時好大部分嘅車係會過曬隔離線嘅，轉到係。咁其實嗰啲情況，如果你著住呢個功能，咁其實先會震你提你啦。哇！佢唔係喎，佢感覺上你真係要過隔離線嘅時候。有啲車係直接會幫你扭翻入嚟，幫你順利地轉埋成個彎添嘅。咁所以其實普遍嚟講，呢個功能可以著嘅嘢嚟嘅，因為對於自己、對於其他駕駛者都係一個幾安全嘅嘢嚟嘅。好啦，去到下一個啦，而家再新啲嘅功能啦，有啲係防止瞓覺。咁知唔知大家架車係透過乜嘢去做到呢個功能？ 係咪聲音啊？ 聲音又 防止瞓覺，即係邊啲意思係？ 係嗱，佢提你嘅時候，佢係會必，因為通常都係嘅，佢會又係先響燈，先著燈啦，跟住再有一個聲音上哔哔哔哔哔咁去提你嘅。 但佢點樣知道你瞓緊覺咧？ 佢點解會知道你瞓緊覺咧？ 係咯，眼皮咯。 眼皮有啲係第一 頭嘅動作係嘛？ 頭嘅動作又係啦，跟住同埋咧，佢會透過咧你扭太，係你扭太個情況，原來都好多樣嘢分析住 喎。係因為通 常 會直去㗎嘛。因為我最近喺韓國，我哋有一個瞓覺嘅時機。 系 要用笑声， 你帮佢开着嗰个自动防止瞓觉。 佢冇啊， 冇啊，冇啊！ 但系原来佢系会唔知道反应噶， 系啊， 喺高速公路佢慢行啊。 其实咧，因为都系我哋之前咪讲过，有啲路面状况真系会令人瞓觉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好多国家、好多地方，佢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透過個路面設計可以令啲人醒翻嘅，譬如有啲我覺得幾得意嘅， 有啲隧道啊嘛， 隧道啦，佢裏面燈光啦，咁佢配合翻嗰啲有畫面俾你睇啦。之前我哋又冇講過一個可以俾一個例子大家，一啲好直不甩嘅路，跟住佢會點樣樣咧？係透過啲路面嘅一啲一粒一粒一粒嘅 燈你 燈你，但係佢嗰個係點樣樣嘅咧？因為咧，大家經過嗰啲平時嗰啲叫貓眼石又好，或者經過一啲路邊側邊咪有啲啫，你一經過，佢會一個高速嘅震，但佢有個聲浪發生出嚟噶嘛，係咪？ 係啊。 喂，外國好得意啦，佢個玩法係點樣咧？佢透過成段嘅路面啊，跟住佢用嗰個震盪，佢跟住車胎過嘅時候，佢咪有產生一啲唔同嘅頻率噶嘛，成首歌出咗嚟咯。 哦，咁得意啊！ 系啊， 咁咪仲好瞓。 系啊，唔系噶，佢跟住好得意噶，跟住佢系会配合埋你个车速，你要配合埋一个啱嘅车速， 就会一只歌 跟住佢先会有成首歌俾你听得到咯。跟住系有啲地方，成首六就指啦，好似我哋系啊考试之前嗰首歌啦， 六就指好易瞓觉 啊。系啊，好得意噶。 你 仔系啊，跟住佢有好多唔同嘅地方。 小宝宝， 呢首唔得，呢首直接瞓。 危险嘅，因为佢哋话你坐车嘅时候，点解你咁容易瞓？系因为咧就 系 好似你摇篮咁 啊， 你蹬下蹬下蹬下蹬下咁样， 系啦，但 系 嗰 个危险啊！ 但系因为好得意嘅，嗱，佢嗰个咧系因为你个车胎配合埋地面嗰个凹凸啦，跟住佢会有呢一个出嚟，所以咧你经过嘅时候咧，嗰个震荡咧系唔同嘅振幅嚟嘅，全条路都得意。 总之要蹬醒你， 系啦，蹬到你醒为止。 同一个频率嘅，你会好容易瞓。 跟住佢就唔同频率嘅，佢个振频都唔同嘅。 试下先。 跟住佢就好得意啦。咁嗰啲地方你可以搜索下嘅音乐公路，咁其实唔同嘅国家都有嘅，原来系唯一暂时我哋香港未有啦。希望之后往后某啲路面其实都可以考虑下， 证实嗰个效用得唔得？ 好有用， 系 因为佢话可唔可以拣歌噶？ 拣 得， 点样点唱 先申请？ 转啊，因为要来咪要转歌，系咪啊？去 plug 歌咯，可以去，嗯，有啲新嘅歌。 咁其实得意嘅，咁讲紧咧，佢鼓励咗咩啦？首先，你行嘅车速必须要系啱嘅车速，你先至会听得到嗰首啱嘅歌嘅。你慢咗好多落嚟，你快咗好多，你都嗰首歌错晒嘅嚟嘅，你要车速啱。直不甩嘅路，好容易瞓觉嘅路，就会有呢一样嘢出嚟啦。咁所以啦，咁嘅车都会有呢一样嘢，咁佢就透过瞄住你嘅眼球啦。头先大家讲啦，眨眼幅度啊，跟住你突然间可能你个眼皮已经合埋咁滞，透过车里边嘅 sensor， 咁佢都会 sensor 嘅。但系一样嘢我就会建议大家啦，考虑系唔系会熄咗或者将佢减到最细嘅系咩咧？自动刹车，大家。唔知道大家啲車有冇呢個功能？ 我有，當佢前邊係好近嘅時候嘅話咧，佢會幫你得慢少少。 你 suggest 唔好開啊？ 但係佢係得慢。 我會講下我自己點樣用啦。我嗰部車我係直頭熄咗，近乎熄咗佢嘅原因係咩？因為佢都幾敏感嘅。跟住我部車個剎車係會剎到係四條胎鎖車㗎。 哦，咁就唔得，我冇鎖嘅，但係得慢少少。 得慢少少嗱，得慢少少個安全嘅，因為我嗰個咧係可以佢係剎到我架車停低為止嘅。咁我就试过一两次，就喺转弯嘅时候，有其他车好贴我咁样cut入嚟。哇！我嗰架车个反应系大到系咩呢？ 佢踩到四條胎鎖曬叫曬胎嘅。 你鎖胎你咪好容易會打 係啦，尤其是轉緊彎嘅時候，其他車剎嚟，跟住我試過嗰一次之後，我就將個自動剎車功能我減到佢最細啦。因為點解咧？我就發現原來喺嗰、那個佢主動安全啦，跟住咁其實我就覺得好危險嘅事嚟嘅，所以大家要睇翻自己嘅車嗰個 setting，去配合翻自己嘅車去決定著幾大啦。 安全至上，多謝曬全少嚇，每個人都路路平安。好，多謝曬，下個禮拜見，拜拜。 已忘記有着誰落在瞬間，譬如氣中洗過或在眉間，只想去找快活時間，懶掉故事便留在舊房間。习惯了伴随落日长滩，给我贪多几次自在人间。风花雪夜，怨恨离失，亦倦了吧，已经难生。怀念不需理解，只需要愉快。找过想说什么，错爱没胜败，沉默到华丽晚空，抱拥与你。 能为呢首《一念天堂》二人结界，12:29，36度嘅温，相对湿度72%嘅。星期今日晏昼部分有阳光，今日大致多云，吹缓东风。翻嚟有点唱嘅时间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安徽省考察调研，先后到访安庆市和合肥市。习近平在安庆市考察了桐城市六尺巷，了解当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情况。另外，他又在合肥市考察合肥濱湖科學城，了解當地推進科技體制機制創新、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等情況。翻嚟本港，金管局公布支援中小企措施，包括即日起將逆周期緩衝資本水平由1%降到0.5%，釋放銀行資本。中小企的定義亦都擴闊，由全年銷售額1億港元擴大到5億，即是多了企業能夠以中小企的名義向銀行貸款。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明白高息環境對中小企有影響，但是不能夠因為要支援中小企就夾硬按低的利息，這個並非商業運作的原則。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支援中小企措施，包括再推還息不還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雖然疫情後本港經濟一路恢復，但是外圍環境變動大，地緣政治和高息環境對中小企造成大壓力，所以他希望給予更多唞氣的空間。至於點解唔再重推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陳茂波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嘅時候話，有關計劃屬於非常時期嘅舉措，隨住經濟一路恢復，佢希望相關特殊舉措慢慢退場。畢竟有關計劃至今有大約130多億嘅壞帳，估計會再增加。陳茂波又說，政府仍然有幾千億的儲備，相當於大約9個月的政府開支，隨著之後陸續收到稅收，到明年3月的時候財政儲備會回升，仍然屬於穩健水平。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夜晚风势逐渐增强，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中后期天气干燥，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29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97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4点，升1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96升2毫，阿里巴巴96.1跌2.4，美团176.9升6.7，腾讯控股417.4升4.8，中芯国际27.3升3，恒生中国企业73.86升7.6，南方恒生科技4.36升4.8，小米集团23.8升7毫，融创中国2.38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49.98，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9，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8921点，升9点。港金报25090元，升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09.63美元，卖出271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让这些披着风，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百姓以林为家，力万水千山。在国家的领导下，一步步向幸福迈进。张曼玉、郭涛、刘琳、山恩海义，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不是好易触电的。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嚟到我哋点到嘅时间，十二点三十六分，我哋听听电话里边有 喂老友， 系咪容小姐啊？喂喂， 唔系容啊，唔系容啊。一条龙个龙啊， 龙小姐 ，sorry sorry， 唔好意思，你好，龙小姐， 你好，龙小姐， 阿张张， 你好， 嫲嫲， 你系嫲嫲系咪啊？嫲嫲你好， 咁我嫲嫲就靓女啲， 你唔系嫲嫲， 凡凡啊佢系， 嫲嫲凡凡， 你系， 你原来系凡凡。 我首先咧，因为我今日多嘢讲啊， 好啊，请讲， 慢慢。 我首先要多谢你哋，因为你哋送咗一份好好嘅生日礼物俾我。 系咩啊？ 我就本来咧就六月廿一号，今年嘅六月廿一号咧系啱啱星期五嚟嘅。 系。 咁我本来嗰日想打电话嚟，但系打唔到，因为六月廿一号系我嘅生日。 系。 咁咧，两年前咧，你哋话再开呢个节目咧，我非常开心。咁我喺度谂啦，因为你之前有啲预告噶嘛。 嗯。 咁我喺度谂，哇，几好喎！我嘅生日，你哋送翻一个咁嘅礼物俾我。因为好多年前我已经听你哋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真系有啲可惜嘅，可惜咩咧？我嗰阵时咧就系星期，我唔记得星期六定星期日啦，太耐啦。 嗯。 咁咧就因为嗰阵时仲系翻紧学，咁我就朝头早好早起身咁啊，谂住听你嘅节目啦，星期六唔使翻学，咁咧就校咗闹钟醒咗，哇，好开心啊！咁听到你哋把声，早晨啊，各位观众啊，点知咧听完都唔使一首歌咧，我就瞓翻着啦。咁瞓着咗之后咧， 咁晚个节目。 唔係啊， 佢瞓好 眠， 誒好難講嘅啲嘢。 好開心，因為咧我醒到聽到你哋嘅節目，咁有陣時當然係冇瞓啦，但係都試過有幾次嘅。咁一瞓就瞓到你哋做完拜拜嘅時候，我就醒開，有冇搞錯啊？聽唔到，因為嗰陣時冇得翻聽噶嘛。 係啊， 咁而家就好啦，而家就有翻聽啦。咁同埋翻聽可以啊，嗰句想聽多次咧都得。咁而家就好開心啦。咁好多謝你送翻個咁嘅節目俾我。 好， 咁另外咧我。其实呢一个月之前是打电话来的。但是一个月呢我打了四次，因为这个月有四个星期五，我现在是第四次才打到。那为什么我一个月之前想打来呢？因为一来就是要多谢你们送一个生日礼物给我啦。二来呢我那天应该如果我没有看错呢，我是撞到阿小张张的。 哦，是啊。 是大约 咁你 嗰 咪冇运 行。两点零三点啦，就在排第一那个城。我想叫咩啦？想叫先生先生，你知啦，我哋 先生先生唔系先生先生。 龙小姐，我哋改咗啦。 系啊， 而家唔系 我哋个 pass 唔系呢个啦。 而家 个 咩 苦力？你个监制我知啦， 乜乜乜嗰个 好长啊，好长啊。 就是因为我哋改咗之后，咁冇人同我相应。我喺条街度一路 冇人记得啦， 冇人同我相应。 教师又麻麻地，你知啦。 个教师啊，台山个教师啊。 你哋其实改咗两次嘅，咁咩名额嗱，嗰个 系啦，嗰个名额。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觉得先生好啲。 好，你中意啦。 系啦，你叫咩我哋都认嘅。 我嗰日咧撞到，我谂系阿梁先生噶啦。咁我。正想拧转头同佢讲先生，佢已经一支箭咁飙走咗啦。 咁一定系佢啦。 系啊，佢隔篱有冇美女喺度啊？ 应该冇，所以佢又一支箭咁飙走。 人嘅当时一个人 系啦， 系行路速度比较快，系咁咯。 咁咧，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埋先，点唱咧？话一路听嘅，听咗好耐啦。 嗯。 咁咧就你哋啱啱开始播翻嘅时候咧，我有啲少少失望啦，就咦，点解？开翻麦啊，小张张把声点解咁残？你如果听翻咧，即系我其实 系把声啊， 嗰日开始，把声同埋咧， 个样都系， 个样晒，个样睇顺咗啦，你唔好讲呢， 睇顺咗，哎呀，委屈你啊，真系太委屈。 你睇唔顺，睇唔顺，我觉得唔可以咁讲嘅啊，因为呢个系天生嘅，我哋要多谢爸爸妈妈，生到咩样都好，我哋要发嘅，我都要同你讲。 咁讲 啲 咩意思？即系我冇话嘅意思， 系丑，唔系丑啦。 佢 OK 嘅，结得几好嘅。 系啊， 唔使咁讲，唔使专登讲。系咁点啊？咁点啊？你想讲咩？ 唔系大家都好好嘅。咁我话点解嗰时你把声就 残咗嘛， 啦， 系系， 咁同埋咧 ，prepare 得唔系，即系唔系 咁好 啦，因为啱啱又做翻咁，我好理解，但系见你越嚟越 越做越好咧，就好開心。咁、我即係嗰陣時，你哋曾經問過啲聽眾咧，啊，你最中意聽我咩環節嘅節目啊？咁樣，咁我就想即係表達一下我最中意聽嘅係乜嘢啦。咁、其實咩環節都冇所謂。最近咧，我就麻麻地中意聽嗰個咩 DJ。 我是 DJ。 我是 DJ。 On air 係啦。 點解咧？因為佢哋實在係太冇經驗啦，同埋咧，我覺得現時嗰啲時下嗰啲後生仔咧講嘢真係冇乜 point。唔好意思啊，呢、這個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係啊，都係你嘅意見啫嘛。 覺得，但係我都覺得係應該比較清明，即係佢哋嘅。咁、我其實即係咩環節咧，我都覺得冇所謂。我最 enjoy 聽你哋嘅節目咧，就係、好似覺得咧有啲老朋友喺我隔離喺度講嘢。然之後你哋即係邊個環節都好啦，講。阿徐 Sir 啊，阿表哥啊，或者系车路的士啊，乜嘢都好啦， 一家人咁。 最中意即系当然里边系有啲 substance， 我可以听下唔同嘅知识啦。 有啲资讯。 我中意、我中意就系你哋嘅互动，即系大家喺度好似倾偈咁，所以我觉得我唔会拣一个咩环节我最中意听嘅。我就系中意你哋啊，一班老朋友咁喺度啊，倾偈倾偈倾偈咁样。啊，仲有一样嘢咧。我覺得你改善咗好多嘅。阿鋭鋭最初嗰陣時咧，成日俾人criticize 話你啲笑聲啊咩嘢咁。咁有陣時係嘅，即係我哋作為聽眾咧，喺嗰個收音機有時如果戴咗耳機聽咧，係比較即 係好似驚 嚇嚇。但係你改善咗好多啦，即係呢樣嘢。你知道啊？原來我哋唔係咁接受嘅，你改咗係一個 佢唔知 嘅。陸小姐，其實佢冇 嘅，係啊，佢從來冇改嘅。 係你聽慣咗，聽順咗。 唔係，只不過因為我吞後咗。 系啦，我吞后咗， 龙小姐，系啊， 又或者你个耳机坏坏地， 拆咗耳机拆咗， 咁阿马大爷咧，最初咧我就真系唔中意听佢嘅，点解咧？因为咧，我觉得佢初头嘅时候啊，而家又讲翻两年前，佢真系好唔投入噶。我谂嗰阵时阿鋭鋭咧，真系好猛整佢呢样嘢咧，佢系唔投入噶。人哋讲完嘢咧，我觉得佢成日讲明白，啊系知道。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唔係聽到你講乜嘅喎， 明白？ 其實佢冇聽到你講， 唔係啦， 你真係聽得好好。 我覺得你而家咧投入咗好多， 知道。 咁我覺得 多謝我， 多謝你， 大家都喺度進步咧，咁我都好開心。咁就一只係一個遺憾咧，就係、是、我聽到好似我就已經覺得你哋係即係我身邊一班老朋友啦，咁又喺度傾偈啊，講笑啊，非常開心。咁但係咧。最可惜一樣嘢就係我冇得參與咯。有陣時你哋講完嘢咧，我都應一兩句。 你而家唔係參與緊嘅，你而家唔係參與緊。 冇怒氣，冇怒氣。 時間啊嘛，你哋日日係咁喺度講，我幾開心。哇！我打到一個月，而家先至可以打到嚟。 咁起碼打高興啦，起碼打到嘛。 好唔滿意啊！ 暢所欲言咁，所以 係開唔開心先？ 啊，唔好意思阻你好多 次， 唔好咁 讲， 你而家点唱系咪？ 系 啊，我想点唱。第一咧，就因为我惊下个礼拜打唔到电话嚟，下个礼拜就系我一个好妹妹咧。其实我而家所讲嘅全部都系我旧同事嚟噶，因为我已经系唔使翻工噶啦。咁我就，但系我好开心咧，做嘢嗰几十年咧，我系识咗一班好好嘅同事，个个都对我 好 好， 你个人好咯， 系啊。 系啊，仲要 keep 到 喎。系啊，佢净系批评我哋三个啫嘛。佢唔批评同事， 好难会难会咯。 有老朋友喺身边，咁第一样咧，我就点唱俾我个好妹妹啊，娟娟，佢就下个礼拜生日， 好嘢， 生日快乐。 系啦，咁就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事事如意啦。 好。 咁第二样咧，就点俾我屋企人啦，希望大家。大家都身體健康啦。咁另外就特別點俾我仔啦，阿咪。咁就佢工作上面咧，佢想即係做一啲係比較好嘅轉變啦。咁希望佢順利啦。 好，一定會， 係啊，一定啊。 叫阿咪嗰啲都好掂嘅。 希望啦，其實做阿媽就希望佢即係工作順利啊，身體健康就 冇 錯噶啦。咁另外一個點唱咧就。年几之前咧，我有个好好嘅朋友啦，佢个先生就走咗。咁即系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觉得系同父母唔同啦。父母可能佢年纪大咗，我哋有心理准备，但系佢先生咧就比较突然啦。咁佢过咗年纪都唔系好走到出嚟。咁所以我希望佢咧，即系我哋作为朋友咧，我成日都同佢讲就。 希望佢可以快啲走出嚟，但系呢样嘢真系靠佢自己嘅。 梗系啦，即系佢叫咩名啊？ 佢叫阿 Moon， 方唔方便？阿 Moon， 阿 Moon， 嗯， 吓，嗯，咁我就希望佢。佢而家表面上系冇乜嘢，但系有阵时我哋譬如见到佢嘅时候，佢都眼湿湿啊，因为我哋都识佢先生嘅。 你要啲时间， 要时间啦，呢啲就系。 但系你要陪佢咯。 系啊。 喂，我有一个几好嘅方法。 系。 系啊，我有一个几好嘅方法嘅。咁就係其實咧，你有時你又驚打攪佢，係嘛？又可能有就唔知道究竟我應該要點樣去關心佢。喂，你試下同佢咧用下呢個方法啦，就係、是、每一日你同阿 Moon 約一個時間，譬如可能講緊朝頭早十點鐘，係咪？我一聽到風騷發人嘅時候講咧，我就打個電話俾你。咁佢應該阿 Moon 係有你個來電顯示噶嘛，係咪？ 系， 如果佢嗰日心情好嘅，佢想听你嘅电话嘅，想同你倾偈嘅话咧，佢就 pick up 个电话同你倾偈。如果 但佢翻工就唔系咁方便咯。 哦，你约一个佢方便嘅时间啦，系啦。咁但系你每一日都同一个时间打电话俾佢，直至到佢攞起个电话同你讲我冇事啦为止。 佢表面上而家冇事嘅，咁同埋我之前另一个朋友咧，佢走咗噶啦，我就。用另一個方法嘅，我每一日同一個時間咧、我就 WhatsApp 俾佢。 冇錯啦， 好嘢好嘢。 嚇，但係我就唔一定係講啊，你今日誒覺得點啊？你有冇痛啊？冇乜、我只係講啊，我今日見到個夕陽咧幾靚， 諗起你啊， 見到嚇。咁之類，但係我每一日定時我都會俾一個 WhatsApp 佢。 好嘢， 就係咁嘅意思啦。你好叻啊，係啊，你可以用呢個咁樣嘅方法嘅，因為我覺得朋友係要咁樣嘅陪伴。你淨係話俾你聽，我就係你喺每一日同一個時間嘅話，我就會想起你。 好 系嘛，直至到你走出嚟为止。 好， 好啊，你应承我，你帮我问下阿 Moon 喎， 好吗？ 系啊，问下阿 Moon， 系啊，帮我问下阿 Moon。 好，多谢晒龙小姐，多谢晒。 我最后讲一句咧，我今日拣呢首歌咧系冇乜特别意思噶，只不过系我中意嘅，因为我又唔知生日啦或者咩送咩都好，但系呢个系我中意嘅一首歌，希望。送俾收音机听到收音机嘅每一个人， 龙小姐呢一首咪就系呢首歌嘅意思咯，就系你喜欢咯。呢一首就系你嘅爱好系列之。It might be you. 好，多谢林小姐， 送俾你吓，记住帮我哋问候你嘅好朋友，好， 拜 拜。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 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仲有八分钟到晏昼一点钟，我哋争取时间听第二位朋友嘅电话啦吓。喂， 喂，你系咪梁继章啊？ 啊，我咁啱系梁继章，你系咪咁啱系冰姐啊？ 系啊，李丽睿、马小强，你哋好啊！ 喂，你好啊！ 好开心啊，心跳加速紧啊！ 冰姐，密码。 诶、 啊，密码 有冇听啊？ 密码 知唔知系咩啊？ 密码系啊，高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你好啊！ 算 啦，算啦， 我叮咗佢啦， 得 好。点样咁啊？有啲咩好嘢？开心嘢喎、 啊， 你 好开心啊！我今个礼拜咧16号啊，同18号啊，即系16号 今日咪18号咯， 系啊。 16号啊，阿陈永业啊，已经拣咗我点唱啊。 你好啦， 你今日又拣到我啊！ 哇，咩靓啊！ 因为咧，我嗰日咧16号就唔记得讲自己个名同我仔同 你点会咁论尽啊？ 我因为系用 Facebook 留言嘅，好开心 咁不如你而家即刻讲啦，好唔好？时间关系，你想讲乜嘢？ 系我咧点唱俾我个仔，琴日咧阿维咧生日， 系 咁咧 11月1号咧就我新抱阿 Kathy 生日， 系另外 我哥哥15号又生日， 哇！ 啱啱谂起今日你哋可以点唱。我就打嚟啦！ 你谂起就 正啊！ 系啊，我日日都听你哋嘅，但系我几十年都未试过打电话。 真 系 今日第一次， 你打嗰阵时有冇手震啊？ 加速得好紧要啊！ 好啦， 嘣嘣， 唔使惊。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即刻为你播放你自己最中意嘅歌曲，系咪？ 好唔好？ 你拣咩？拣首咩歌？ 诶，祝福我所有嘅亲人啦，同埋我嘅好朋友 啊，要咁啊， 都开开心心生日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每一日啦！ 好多谢冰姐，你对于我哋节目嘅支持，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有呢首 Beyond 真的爱你。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 時間關係啊，我哋聽唔曬成隻歌啦，因為電話裏面仲有一位朋友嘅、啊，我哋馬上啊接過又嚟，好唔好啊？嚇 ，Shelly，Hello 啊，你好啊，小張張， 仲有啊，你好啊， 小鋭鋭， 喂， 你好， 小馬，得一個馬啫喎，點解唔小馬馬？ 做乜嘢啫？小馬馬 落小張張，小鋭鋭， 喂 ，Shelly 把聲好好聽， 係啊， 係啊，你把 聲好氣㗎。小气的小马， 点啊？ 小 气 马， 我好开心。 系， 我两个月前打过电话嚟，估唔到今日又可以再成功打过电 话。我哋 系咁收 嘅 先。 哎，冇冇冇，忍。 系啊，你有啲开心嘢喎 ，Shelly。 系啊，佢把声又好开心啦。 十月之星啦，十月之星当然 老公仔 又点唱啦，老公生日啦。 哇， 老公叫咩名 ？Tony，Tony 哥， 系 系啊，哇！都仍然好紧张啊！我 突然啲嚟深呼吸， 唔使惊。 嗯，我想问咧， 点 个密码系咪阿小马咧？ 讲多次台山话， 系啊，你讲次啊，讲次， 系 啊，台山嚟噶。 记唔记得啊？苦灵个监制跟住咩啊？ 我唔记得啊，但系笑到碌地咯。 笑完又唔记得，你真系。 嗱，我讲一次俾你听，你记住啦， 好难啊，唔好啊，我觉得你系乱咁作噶。 你有冇搞错啊？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我都 觉得系。咪住，咪住。如果真系乱作咧，我唔会讲翻第二次嘅。你明唔明啊？ 你知唔知擘大眼系可以讲大话噶？ 唔系噶， 我唔知。 系乱作你先至会可以再讲多一次噶。 嗱，阿 Shelly。今日是呢一个10月18号， 啊啊、 如果真系讲错，我乱作嘅，罚、 嗯、 我乜都得。 算啦，有佢啦， 算啦算啦。喂，嗱，Shelly，时间关系，我跟唔上，想帮你点唱啊？你快啲讲啦。 哎呀，点唱点唱。 祥，我想问，我唔知诶，因为啊，我要点俾阿靓妈，多谢佢接我个电话啦。 拣咗只十七岁啊，帮你。 啊，帮我点咗十七岁，我、哦、好好，因为十七岁点解咧？依、首歌就系我先生结婚，佢专登改咗啲歌词，用翻依个歌嚟。点 唱俾你听？ 耶、 yeah! 啊！好甜啊， 好甜啊，真。 咁同埋我知道佢工作上唔系咁顺利啦，但 理我唔理啊， 冇嘢噶， 俾人讲嘅。跟住点啊？冇时间啦。 好啊！希望佢工作顺利，同埋所有十月之星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嘢， 生日快乐！ 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列些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刘德华嘅十七岁中嘅节目就到尾声，一分钟之后交俾 Main Hong Kong， 我哋要听啊星期一再见啊！ 咦，唔制啊！ 通你唔准做嘢唔开心啊吓，唔俾你咁样啊！ 咦， 十七岁 要礼拜一先见啊！ 系啊，挂住大家哦，所有嘅人咧都总之就生日快乐咯，嗯，仲有咧。我要祝大家身体健康， 周末愉快。 嗯，记住周末嘅时候要出去玩喎。 咦，你都要记住我啊，制啊！ 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